策。香港酒吧業協會副主席錢俊永質疑，點解只係關閉酒吧同酒館，而唔係關閉全港食肆？批評政府針對賣酒嘅場所，又要求政府盡快作出第二輪紓困措施。如果政府最終冇任何補償，協會會追究到底，唔排除有抗爭行動。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周日同周一有大骤雨及雷暴。而家嘅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86%。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有几阵雨，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局部地区有狂风骤雨及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可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风5至6级，可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可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6级，能见度是10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9公里；东沙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7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6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风2级，能见度2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完。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1,413点，升46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526点，升5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2，日元107.87，瑞士法郎0.974，澳元0.606，加元1.413，新西兰元0.592，人民币7.086，英镑对美元1.241，欧元对美元1.0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11.96美元，卖出1,615.6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每次扫墓，当你挞火嗰阵时，就好容易会挞写埋只火怪，造成山火。唔想先人嘅山坟俾火怪吞噬，咁就千祈唔好用火烧除杂草。香烛冥强要放喺铁桶里面烧，离开前。要确保冇留低火种，咁火怪就冇得作恶啦。如果遇到山火，即刻打999。 早晨各位听众，朝早的时间啊，咁嚟到香港电台六点零八分的时间，都是听紧晨光第一线，属于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啦吓。咁啊，今日咧就系2020年嘅4月3日，咁啊，亦都咧就系农历嘅3月初11嚟嘅。明天咧就系清明节嚟嘅，咁啊，大家头先听过宣传声，但系政府嘅宣传声咧都要知道啦。扫墓人士咧咁啊要特别提防，特別咧喺呢一段，除咗火種要留意之外咧，就係嗰個疫情啊。咁啊，可唔可以再遷就一下自己嘅時間咧？咁樣盡量咧都唔好咁多人群聚集嘅情況出現啊，免得咧即係有機會令到啲惡菌啊、病毒咧就傳開去。出邊係20度嘅氣温，相對濕度86%，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屬於4，中級度嘅水平。直播室入边，今日朝头早继续啊，都有白权浩陪住你哋一齐起身，一齐努力。各位听众，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每一个人都会有属于自己的故事，有自己成长的经历历练，每一个人内心亦都有他自己的一种修养。我们不可以单单只是靠外表去判断一个人，如果你是这样判断，从外表判断一个人的时候，注定你一定会失败，注定你一定不会成功。人的好与坏，人的内心是怎样，和外表可以说是完全没有关系。认识一个人应该要认识一个人的心，想成功或者想你的团队，想你的伙伴更加多一些可以交心的人在你身边，就一定不可以以貌取人。 人的外表可能随时随地都会变，但是人的内心就很难会变。张国荣，红颜白发。 这本并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它是一本百科全书，它更加不是一本普通的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头早嘅时间，唔知道大家会唔会食翻只鸡蛋呢？鸡蛋做早餐可以话其中一个顶呱呱，亦都必备，营养丰富系咪？而且咧价钱又相宜。每一次买鸡蛋咧，你总系唔会买一粒两粒噶嘛，系咪？可能会买十几个。但我自己去街市买鸡蛋咧，都会嗌啊半排啊，唔该。通常咧都系十五个咁样啦，咁我唔会一餐食晒噶嘛，咁啊梗系放喺雪柜啦。不过原来咧都有好多迷思，就系话我哋应该放喺室温嘅地方啊。街市买嘅时候都系室温啦，系咪？虽然话就话而家街市有冷气啫，但系佢哋都唔会喺雪柜嗰度攞出嚟俾我直接卖噶嘛，系咪？定系应该放入去雪柜嗰度咧？啊，屋企收藏嘅时候应该点样呢？一般的情况底下洗不洗呢？即是清不清洗它呢？其实鸡蛋就不需要特别清洗的。鸡蛋上面有6000至10000个的细窿窿，也有一层叫做表层膜的保护外膜。如果洗了的话，反而有机会就会令到我们这个鸡蛋壳的表层膜就受到破坏，等细菌有机会渗入去这个鸡蛋里面，加快这个鸡蛋变质的。清洗之后啊，残留在蛋壳上面的水亦都有可能咧，就有利于细菌继续生存。所以咧，如果就咁洗嘅话，其实可能适得其反，令到个鸡蛋更加污糟，更多病菌。超级市场售卖的盒装鸡蛋啊，经过特别的加工处理，减少了鸡蛋受污染的机会。不过，如果鸡蛋是被禽鸟的粪便污染的话，就可以用水清洗啦。清洗之后呢的鸡蛋就应该即刻呢就拎去煮食嘅。好啦，咁鸡蛋亦唔应该放喺雪柜入面呢？鸡蛋其实都几容易变坏㗎喎。低温储存可以减慢咗幽门氏菌等微生物嘅生长。鸡蛋亦都适宜存放喺一个阴凉同埋干爽嘅地方。最好呢都系存放喺雪柜之内，并且同熟食以及即食嘅食品呢分开存放。其实而家雪柜呢即咁多年啦，由我小个开始用雪柜，见到鸡蛋放嗰个位咧就啱噶啦，唔好将佢咧就放其他位啊吓，咁样就可以避免同其他食品咧就系交叉污染啦。不过要留意，鸡蛋一经冷藏之后啊，就唔应该放翻去室温嘅地方再次冷藏，因为温差会令到水珠或者导汗水喺蛋壳上面形成，可能有利于咧微生物进入呢个鸡蛋入边噶。如果鸡蛋的包装上面已经注明存放方法的话，就应该按照着包装或者标签上面的食用日期和存放的温度去到好好地收藏它了。刚才提过，蛋壳上面有6000至10000个的小窿窿，如果将鸡蛋和大蒜、大葱、韭菜等有强烈气味的食物混在一起的话，气味会通过鸡蛋的这些叫做蛋孔气孔咧渗入去呢一个嘅鸡蛋壳入面，呢一点咧，大家咧都需要咧就系特别留意住。如果唔系咧，嗰啲嘅叫做鸡蛋咧，就真系会好多强烈嘅味道混埋一齐啦吓，气味亦都会透过呢一只蛋孔上面嘅气孔咧渗入个鸡蛋入边，令到鸡蛋咧。我哋唔系食到啲头先讲嘅大蒜、大葱、韭菜味道，系会出现其他嘅异常味道，影响食用嘅效果，亦都加速佢变质噶。好啦，鸡蛋咧，雪柜嗰度就话有个窿啦，咁我哋就知道唔会打横放噶。冇错啊， 雞蛋入面嘅蛋白能夠咧就係將蛋黃固定喺蛋嘅中央位置。不過，當外界嘅温度較高嘅時間啊，蛋白酶就會令到蛋白嘅黏液咧就慢慢脱去部分嘅水分，失去咗固定嘅蛋黃作用。失去咗固定蛋黃作用之後，這個時候如果將雞蛋打橫放咧，蛋黃就會上浮，靠近蛋殼，變成咧就係一啲黏殼嘅雞蛋啦。所以雞蛋咧係唔可以打橫放噶。好啦，你話唔可以打橫放啦，咁雞蛋咧係橢圓形噶嘛，有啲有個尖，有啲有骨頭嘅。除咗唔能夠打橫放之外，正確嘅方式係倒轉放，即係將圓底嘅部分向上，尖端嗰個咧就向下。嗱，你記住收藏雞蛋就好似紅管一樣。咁樣嘅話咧，存放嘅時候啊，蛋入面產生嘅氣體，咁啊由於蛋黃偏向尖端嘅部分啦，若果雞蛋嘅尖端部分向上，氣體向上升嘅時間就會咧就損壞蛋黃，令到雞蛋咧就變質更加快啦。咁所以咧就要留意住，咁啊好似紅管咁樣，尖嗰個咧向下，咁啊雞蛋就可以收得更加好啦。雞蛋放在雪櫃裡面呢都可以收藏一個月左右的，要留意啦。 翻開心眼，但我信仰則先給壓力，我的心也堅持撞向這一堆糖，為見你一刻朝急一千萬，為你讚美實配地悉心裝扮，懷抱裡仍然心仍是早破碎我的心疼，无奈你下意识从来未移动，似座泰山拖拖拉拉，原来渐已经烧光我内心，投进了我个性，对你太过尊敬，令到关系结冰，问我怎样破冰，多光青春寻觅到半点爱，鸡蛋终于撞破一樽气，自信似堆沙，一一的冲散，内里理智分不出快慢，划空一切尊严。Yeah. 爱石头，佢系吴雨霏。 撞向你的心，心心都枯竭，让我永远共陨石灰飞烟灭，迷上你如同一场。 Happy Happy Friday， 晨光周末好去处。 晨光周末好去处都提提你，而家天气方面系点咧？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嘅骤雨，部分地区能见度系较低噶。最高嘅气温大概22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风。啊，初时离岸间中系吹强风噶。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星期日以及星期一咧大骤雨同埋雷暴啊！而家20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8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啊属于4嘅，咁啊要去边咧？咁啊而家都唔好周围去啦吓。相反咧，咁啊都几建议大家咧可以去边咧，就系走入屋企嘅厨房啦。咁啊特别咧，如果屋企有小朋友啊或者屋企人一齐嘅时候咧，不妨咧就尝试自己做多啲咧就系一啲嘅料理啊。今日咧都几推介大家咧可以试下做一个火腿三色菜或者加泡菜嘅披萨。咁啊可以当系亲子厨房咁样一齐做。咁啊，材料啊非常之简单嘅啫，咁啊喺加啲买啲火腿啊、三色蔬菜啊，自己衡量一下啦，番茄酱，咁啊再加啲可能梅花薄肉片，跟住咧泡菜都适量嘅，最紧要咧就系买中筋面粉啦，有啲酵母粉啦、糖同埋盐啊，通常屋企都有噶啦。咁啊，用一啲简单嘅技巧，将佢叉叉呢个面团，咁啊小朋友咧就可以帮手做噶，咁啊然后咧就好均匀咁样将呢啲嘅叫做材料撒上呢个披萨嗰度，屋企嘅焗炉咧咁啊真系啱啦，放入去焗嘅话咧，大概咧就系200度火啊，咁啊左右啦，咁啊可以焗佢20分钟，然之后叮一声咧，咁啊小朋友用可能一两个钟做咗个披萨就可以一齐食噶啦。这个时候更加需要就是家人齐心合力对抗疫症，星期六的哪里都不要去，留在家里一起煮饭仔。小朋友对于自己做出来的食物会更加喜爱，而且还觉得家里有很多的爱在里面的。 你信任我，你仰望我，我杀出去没怯懦，战斗未过晴空再来过，一鼓作气踏进一片烟火，立志做最前线的一个，其实我用分章讲什么，挨多少都剑都是为了你， Oh yes， 无惧这艰险的挨多少枪炮一样未放弃， Oh yes， 除非终于试过胜利、是我，世界逼我冻干过，起势受挫，变态也受挫，不阻我继续战火里高歌，其次下有着你支撑我，其实你付出的一样多，挨多少都剑都是为了你， Oh yes， 无惧这艰险的战地，挨多少枪炮一样未放弃， Oh yes， 除非终于试过胜利，让我真的打不死，日后成为奇人留低传奇，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才多少枪炮一样未放弃。Oh yeah， 除非终于试过胜利，让我真的打不死，一口成为奇人留低传奇。 这个作品是柏豪的，周柏豪后援。我们听听六点半钟的新闻报道了，转头回来继续有神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本港寻日新增3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802宗。新增个案有7宗无外游记录，其中两个人是美容师，当中一个人在铜锣湾 New Beauty 美容院工作，另外一个人在旺角工作，和早前确诊任职同一美容集团尖沙咀分店的职员曾经一起吃饭和滑水，相信因而受感染。另外一名曾经外游的屯门医院护士检测结果初步呈阳性。卫生防护中心提醒市民应该尽量和他人保持适当社交距离，减少外出和避免聚餐聚会等社交活动。被问到会不会呼吁市民暂时不要去美容院，中心形容美容院并非是必须要去的地方，市民应该尽量避免前往。内地公布星期六凌晨起，特区政府需要向深圳市政府提供保障香港正常生活物资供应以及必要物资运输的跨境司机名单，同时要求所有进入内地的香港货车司机都要持有特区政府提供的14日有效健康证明，或者由有资格的第三方检测机构提供的7日内核酸检测结果证明。政府发言人说，特区政府知悉有关建议，仍然未就具体执行细节或者实施日期收到正式通报，会继续与深圳当局商讨，并且与业界保持联系，确保跨境货运物流正常运作。业界就希望特区政府向内地反映，然后措施三星期，给予司机充裕时间做健康检测证明。世卫专家小组将会开会讨论是否改变有关民众在公众场合戴口罩的建议。世卫目前建议民众和所有咳嗽或打乞嗤的人保持最少一米距离，只有生病或者出现病征的人，又或者要照顾感染病者的人才要戴口罩。但是有传染病专家就说，有新的研究显示戴口罩可能有助保护个人免受感染。美国有测试更加指出，咳嗽和打乞嗤所喷出来的液体最远距离分别达6米和8米，认为戴口罩可以减低患病风险。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认为，疫情防控的关键是保持距离和戴口罩。由于病毒主要通过飞沫传播，戴口罩能够有效防止飞沫感染。警方正调查一架44号专线小巴的司机在驾驶时车辆左摇右摆的案件，以涉嫌危险驾驶拘捕57岁小巴司机，会循他的身体及精神状态、驾驶态度和车辆机件问题调查。警方星期三下午收到乘客报案，指一架小巴沿着元朗公路向屯门方向期间，司机的驾驶态度和精神状态怀疑有问题。警员接报到场，小巴司机报称不适，警方已经扣留涉案小巴作进一步检验，亦都已经成功联络部分小巴乘客，并且在小巴站张贴通告，呼吁更多乘客提供资料。而在小巴站头，小巴公司亦都贴出通告，指一名司机已经被停职。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周日和周一有大骤雨及雷暴。而 而家嘅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用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啊，6:36啊，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直播室入边继续咧都有白元浩陪住你哋喺朝头早嘅时间啦，咁啊出边室外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86%咧陪住你，各位听众早晨啊，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我哋揭下报纸先。教育局局长杨润雄上个月咧就宣布啦，全港学校无限期停课，直至到另行通告。今日有政党咧就进行咗一啲嘅调查，显示43.6%嘅受访者满意停课期间网上学习嘅安排，亦都有35.1%嘅受访者表示系不满噶。嗱，两者比例相差不足一成，反映系有唔少嘅家长对网上教学咧，其实都存在好多嘅疑虑噶。今日教育局咧就话到啦，有议员话到啊，教育局应该咧就额外拨款咧就支援学童，并且咧就可以考虑啊，我哋系咪取消个暑假佢咧，追翻一啲学习嘅进度。政党咧就访问咗1861名嘅家长，咁啊调查新冠肺炎疫情之下停课同埋复课嘅安排意见，结果显示93%嘅受访者都认为子女停课加重咗家长嘅照顾压力啊，当中38.7%更加表示好大程度加重咗家长嘅照顾压力，亦都会构成额外嘅财政负担。教育局咧就提倡停课不停学啦，大部分嘅学校改以网上形式咧去到授课，咁啊有43.6%都表示咧满意网上学习嘅，不过真系有人咧就表示不满意啦，咁大概35%到啦，两者嘅比例相差不足一成，反映有唔少家长对于网上教学咧都真系有几多疑虑噶吓。咁有议员咧就担心啦，部分基层家庭由于咧单位嘅面积细啊，部分学生网上上课期间会受到其他嘅成员干扰，会对学生嘅学习咧构成影响。咁我哋都有提出建议嘅，咁希望咧可以帮助停课期间家长同埋学生渡过困难，包括啲乜嘢咧？要求政府提供一次性嘅现金援助啦，帮补因为停课安排而相应增加嘅家庭开支，并且呼吁有关嘅部门咧就简化程序，令到有需要嘅家庭可以更加快得到支援。亦都有议员咧就话到啦，电子教学咧就系未来嘅大趋势，喺疫情入边亦都见到电子教学嘅重要性。咁希望政府咧就普及电子教学，促令到咧就系教师同埋学生可以尽快适应网上嘅教学模式。而家咧的而且确咧，大家需要用多啲嘅计仔，去到谂下点样去到对抗呢一个疫情。有小朋友嘅家长咧，当然就要谂下佢点样可以学习得更加好咧。 小朋友咧就系父母最大嘅一份礼物，我哋都好想小朋友咧可以好好地成长，学习嘅期间可以得到良好嘅教育，啊，将来又可以回馈翻社会。 是未来光与路途，穷尽今生去赠你最好，让空白的你寻获真心想要的。旧任性去起舞，世界纵是残破，志气却是完好。你亮着羽毛，孩儿你飞高一点，难挨最。 一首嘅作品，佢系陈柏宇《爸爸的礼物》。今日朝头早都有份礼物喺我哋嘅职场花园嗰度，要揾阿安安出嚟睇下有咩送俾我哋先。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翻工拼搏辛苦，小白有冇啲小品味介绍下？ 放心啦，我哋职场后花园一定帮到你啊！早晨啊，嚟到星期五早上嘅我哋啊职场 KOL， 今日啊后花园有啊花艺师安安喺电话侧边啊已经啊等紧我哋啦。早晨啊，安安。 早晨，小白。 你好啊，系啊，嗱，而家咧就星期五啦，咁啊啲气温咧都系阴阴凉凉咁啊，有少少咁啊，但系香港啊，梗系唔会落雪啦。你话日本啊，今年就奇怪啲，因为咧赏樱花嘅同一时间咧可以赏埋雪，咁啊特别啲。系啊， 本来我都系喺嗰度噶啦，已经 系啊。原本我哋可以影到呢个32年嚟难得一见嘅奇景，就算喺东京都可以又可以上映啦，仲可以一次过影埋雪嘅。不过就冇啦，冇办法啦 ，cancel 晒。 可能再等多30年啦，等呢个奇景再现啦。我哋 唔紧要，我哋人做下呢啲景喺香港， 人又做到咩？有冇搞错？点做啊？嗰啲飞雪奇缘嗰啲啊，自己喷啲雪出嚟。 要加少少幻想啦，今日我哋讲嘅花咧叫喷雪花，系咪好劲啊个名？ 喷，咪先咪先，我问一问先，喷雪花呢个名系你改嘅咋嘛？ 梗系唔系啦，呢、這个就唔系我改嘅，系人哋改嘅。咁、啊、我唔知边个专家改嘅，咁、啊、系约定俗成嘅名叫喷雪花。咁、啊、其实咧佢就好多种类嘅，又叫珍珠花。嗱，我讲啲名咧，大家可能会听过噶。 喷、啊、 雪 花、 柳特。雪柳大家听过啦，定插花嘅人士，即系落雪嘅雪，柳叶嘅柳。另外咧，珍珠寿线菊，又或者叫小手球，好多种嘅。其实喷雪花咧系其中一个概括嘅名，涵盖几种嘢嘅，就系点咧？就是、一支好幼嘅树枝，上面咧就好多细细嘅白色花。咁咧佢嗰个树枝咧就系、是、好似柳叶咁啊，似柳啊。即系柳系点讲？ 一支树枝上面咧，喺嗰啲树枝嘅成条枝嗰度咧，都会生啲好密嘅花出嚟，而系开花嘅，系咪咧？ 系啊，咁你变咗大大又生得密嘅时候，你咪好似落雪咁咯。咁其实花墟咧就好多时候都有得卖嘅。咁、但系大家可能未必有留意，点解咧？因为佢摆花墟嘅时候咧，可能摆个通常因为佢好高啊，即系好似棵树咁高。咁你变咗，咦？点解得框嘅咁？咁得框咧，其实因为佢未开花。咁如果你翻屋企慢慢养开花嘅时候咧，就好似落雪咁嘅。当然唔可以买一支啦，买一支得个三条框咁样，你可能买一堆咁样。 哦，咦？呢、這个你话喺花墟咧都有，系咪就系上次咧？我同你去花墟行街拍拖嗰阵时见到，哇，好靓喎呢个咁样，系咪就系嗰只啊？ 嗰个叫小手球，咁咧嗰个咧就系、是、嗰个花咧系球形嘅，比较大啲嘅，其中一种嚟嘅。因为我讲过咧就是、珍珠寿线菊就细粒啲嘅，咁我哋咧就比较普遍啲咧喺日本啊或者系街头嗰度都会见到嘅。系啦， 系咁啊呢个喷雪花啦，咁啊个价钱方面系咪我见啊都几靓？ 唔会平，唔会平嘢啦，嗰、你都见到。 嗱，但系唔会平唔紧要，佢襟唔襟先？即系如果围翻嚟嘅。佢摆成年都仲系咁靓嘅，咁咪变咗底喎。 咁佢冇可能摆成年啦，最多咪摆两个礼拜啊，三个礼拜，咁又唔系好贵嘅。咁即系话起嚟，我谂你即系风险问题，你中意啦。譬如你净系俾100零蚊，你咪攞100零蚊嘅钱去买咯，即系可能几支咁样咯。但因为佢唔系净系单单一支嘢摆喺屋企欣赏嘅，俾你喺抗疫嘅时间，其实好多嘢可以做到嘅。即系譬如呢个喷雪花咧，其实我哋系插花咧。做切花咧，好好用噶喎。 哦，系啊， 系啊，因为佢会 mix 其他嘅花齐，可以做嘅。其中一样咧就系樱花。 哦，咁佢自己本身呢个喷雪花咧，嗱佢叫喷雪啦，系咪佢净系得白色嘅咧？ 系啊，系啊，佢得白色嘅，佢系一支柳叶咁样嘅长形嘅树枝，上面有好多细密嘅白色嘅花，咁嗰啲花咧。就是、好似手指咁大嘅、即系可能系 手指甲定系手 ，sorry， 手指毫米吓、啊，手指甲啦， 手指甲啦，系啦，手指好长嘅， 系啦，手指甲咁大，其实有啲就见过大啲嘅，我喺日本都见过，咁、佢通常系三四月啦，呢、這个时候就当做噶啦，咁三四月咧就系、是、花同埋叶都一齐生长嘅，佢都有啲叶嘅， 咁啊最靓嘅时候啦。 系啦，咁佢就同埋樱花咧系同一时期养殖嘅，通常都咁、但系大家咧就净系会欣赏个樱花。 哎呀，咁惨嘅！ 你都系啦，你影一就影樱花，你就唔会影樱花侧边伴住佢嘅雪嘅喷雪花。其实通常佢哋咧都会系 match 埋一齐嘅，系做啲背景。咁、大家即系种植喺公园啊，喺日本街头嘅时候，大家净系会留意，哎，叫樱花冲过去就影佢。其实佢附近咧，如果一大片嘅公园嘅时候，通常咧背景有啲系白色嘅。咁白色嗰啲咧就系喷雪花，咁衬翻前面嘅粉红色咧，咁就会更加出啦个感觉。 哦，佢哋另外有个名叫水晶花定系珍珠花话？ 珍珠花。 珍珠花，因为佢真系几似咧，一粒一粒嘅珍珠。嗱，我哋近睇就当然睇到佢系好完整嘅，有五个花瓣嘅一个花朵咁样啦，好靓咁，成充满晒成枝嘅树枝上面都有嘅。咁但系如果你话离远睇咧，其实佢嗰啲唔系好大嘅花朵咧，离远睇就真系几似咧一个个圆形嘅珍珠咁望落去喎，呢个又。 系啦，其实就好似一个发簪，有啲人咧夹喺有啲女少女咧夹喺个头嗰度咧，咪有啲好兴，之前好兴一粒珠咁样花珠咁样衬住去夹嘅，其实就好似系咁，所以我哋会叫珍珠咯，亦都系叫珍珠花，系啦，有咁样形容佢。 呢、 這 个真系几靓，佢头先你讲咗个价钱，大概系都唔系话最平啦，咁但系佢难唔难咧？去到处理嘅咧，喺屋企嘅，使唔使攞水浸住佢咁样噶？ 都要任何植物乾嘅呢啲樹枝都要有水嘅，咁佢先會持續佢嘅生命啦。咁、唔可以唔會話繼續會生好多嘢出嚟，但起碼佢仍然你加水嘅時候咧，佢可能如果未開花，佢就會開花。咁、但係如果你唔加水，佢成花都唔開啊，唔得嘅。咁下次如果你去日本嘅時候咧，你就可以留下有幾個公園咧係特別會有呢一種花嚟到襯住櫻花嘅、日本嘅例如九步山公園啦、清水公園啦、六本山。横穿下啦，呢啲公园其实好多有噶、通常大型嘅公园俾你影相嘅都会有嘅，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咁其实喷雪花除咗同即系其实同樱花会系好朋友啦，其实同好多花都系好朋友嚟。 系菊花 系同我哋嗰个见到嘅嗱，我哋珍珠绣线菊系细噶嘛，我而家介绍嗰个系细花噶嘛。咁、上次我哋花见到一个小手球咧，其实就系大嘅，就好似条波咁啊。佢系咧又系一条咁幼嘅树枝，上面有白色嘅花，但系波波咁嘅。咁啊咪变咗有唔同嘅线条咯，有细嘅花衬埋大花，其实系做花球都系好靓嘅，即系散嘅花球。 系、 我俾啲相你睇嘅。 好 咁、另外。如果插在屋企嘅话咧，就几支都 OK 嘅啦。咁、种植咧就好难种啊，因为佢本身山系好高嘅。咁、如果盆嘅话咧，就比较难种啲。咁同埋其实香港可能比较难种，同埋要有地先容易种嘅。 哦，有地嘅，咁啊呢个就真系好难。我话俾你听，安安，香港真系唔系个个有地噶，而家 真系唔系个个有地。大家就算你去出面租一块地咧，呢只花都可能都未必，即系大家可能会觉得哎呀，好要用好多心机先至会种到咯。吓、咁但系你买翻翻嚟，或者如果你真系种到嘅话咧，其实佢系好玩嘅一样嘢，就系、可以任你剪嘅。佢不停咁样会生啲枝出嚟啦。咁、你就其实我都剪呢个枝叶咧，都系好好开心嘅一件事，我好中意嘅，都系一个美学噶。即系你见到日本嗰啲电视剧会行出去个花园度剪下枝啊， 系啊， 见和服咁 样。嗰种花艺啊，真系好厉害啊！ 嗱，大家冇公園種又唔開去日本嘅話，其實買幾支翻嚟剪下咯，都係買翻翻嚟嘅時候，其實都要處理噶。 係你呢個即係方法非常之好啊！即係又冇得飛啦，咁啊喺個花園嗰度都可以寄情於呢個植物，但又有呢個外國嘅感覺喎。啊，咁都俾你諗到， 你又可以播下日本音樂啊， 係啦，薩庫拉薩庫拉咁樣又可以播。 係啦，唔薩庫拉都 OK 嘅，其實你播咩音樂都 jazz 點都好，咁你可以剪下花，或者係栽其實。唔一定要栽种啦，买啲花翻嚟插下啦，咁、下个礼拜可以换下第二啲啦，咁、其实都几好嘅， 都啱。 三月系好啱用， 系、 有咩问题？ 咁啊，三月四月你就话开得最犀利啦，咁佢会唔会好似樱花咁样咧？当佢去到五月六月嘅时候咧，五月啦，六月都落晒啦，即系嗰啲樱花花瓣落咧。就好靚啊嘛，咁好似櫻雪咁樣嘅，好似啲雪慢慢落曬嚟咁樣。 係啊， 咁啊，係啦，咁佢呢一個掃地，咁佢呢個會唔會咧就去到咁上下時候都係會，因為佢啲白色啲珍珠花瓣其實比櫻花更加細啊，會唔會再落到全部都係好似好靚，有一種積雪嘅感覺嘅咧？ 完全係會啊、其實你一路紅青呢啲咁細嘅花，好似桃花咁樣咧，佢一定會跌花嘅。咁、其實咩花都會跌落嚟嘅，譬如大花、細花，咁尤其呢啲咁細嘅花咧，一隻跌落嚟咧就成地都係噶啦。咁所以其實你最好就擺喺一個唔會有狗仔食到嘅地方啦，又或者係擺高少少地方，張台承住佢，佢跌咪跌喺張台度咯。咁咪掃啊容易啲啦，咁樣 嚇哦， 係咁嘅。 香味咧會唔會有香味啊？ 呢、這個應該冇香味嘅，以我嘅印象中嚇，唔、會好強烈咯嚇， 少少 可能有啲草味係。咁如果你種嘅話咧，就 in case 你真係想種啦，咁咧就係、我記得我問同一齊問過嘅，嗰個人話都冇根點種啊，先生咁樣。 係，我同你去花墟啊，我真係唔好意思啊，我搞到你都失禮人啦。 你問人啊嘛，你話其實我翻屋企可唔可以種啊咁啊？ 其实可以，你令到佢变咗有即系生翻啲根先，跟住先会种。但系个过程应该就唔得，因为切花已经切走咗，咁比较难啲嘅。咁你摆喺水里边咧，即系你摆喺水里边都唔好摆太多水咯。我讲紧如果你系切花嘅话，咁样，系啦，咁你可以一两支我唔想买咁多，比较贵啲。我想买白色嘅玫瑰或者白色嘅桔梗，咁你可以趁翻呢一支，因为有阵时你谂下，如果成扎白色嘅玫瑰，咁你变咗好似好唔够自然，唔够跳脱咁。如果你摆几支喷雪花嘅话咧，喺附近啊，中间穿插啊，咁又可以有啲活力一啲。 哦，嗱，咁啊，点样去到插花，点样去到装饰咧？呢、這个就更加要听安安啦，花艺师。咁啊，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无论喺屋企啦，系咪？喺 office 啦，可以试下咧。今日我哋介绍呢个喷雪花，咁啊，睇下大家会唔会可以攞到个意境，令到自己觉得虽然未去到旅行，但系都有一种去到外国嘅诗情画意喺度。 系啊，喺心灵上面都开心啲啊。除咗个即系能力上面，大家要抗力之外咧，系大家唔好太紧张。 冇错。 系啦，咁啊，欣赏下花，剪下花，玩下花，咁又会下精神上面又可以治疗一下，大家开心啲。 好，唔该晒安安嘅介绍，我哋下个星期再见啦，拜拜。 拜拜。 唔该晒安安嘅介绍，哇！喷雪花听到个名字之后，哇！我觉得阿西门吹雪嚟咗啊，唔系嘅，有一种日本嘅风格都好嘅。歌曲啦，既然啊安安介绍下啲吹雪花，揾翻咧就系公园道步一首歌曲，嚟自有志 Yuzu 嘅 Coentori。20度嘅气温啊，我哋呢个时候先听埋咧就系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推介作品精选，进入晨光第一线分途广播之后，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咧会陪住各位听众啊，去到早上嘅10点钟啊，所以咧我哋转头再见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又一位 Mirror 嘅成员出场。 光线引我再次回眸。 Mirror 嘅阿 Jo 派上佢单飞嘅作品，灵感系源自失恋好似沉落海底嗰份孤独缺氧嘅感受。不过阿 Jo 话唔系斋灰嘅，歌曲最后都系希望失意嘅人可以浮翻上嚟。作曲陈怀欣、伍文芳、蔡欣源、邵建维，填词有小黑，编曲监制黄双俊。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推介作品之一《柳应婷·水形物语》。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要先恢复正常工作，再俾大学复课，然后到中学。如果到时都冇出现大爆发，小学同幼稚园亦都可以复课。而在复工之后，员工进入办公室之前必须要先量体温，在公司要戴口罩，亦都不应该聚餐。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周日同周一有大骤雨同雷暴。而家嘅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四月二台逆境求生， 中秋快活人，停课不停学， 活用世界知识，生活百科，同停课喺屋企嘅小朋友同埋家长，坚持每天愉快学习，不松懈。 同学仔仲可以透过互动封烟、柔皮封骚小老师啊，出题目打电话嚟考我哋主持， 等我哋喺逆境之下一同实践，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记住是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新时候桂花田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来一点新意， 加多点坚持， 四月二台逆境求生， 同心抗疫，我们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在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Beautiful Sunday 抗疫小锦囊， 各位在香港的印尼朋友请留意。 Tetap di rumah saat libur bila memungkinkan. Kalau butuh keluar, pastikan hindari tempat ramai dan jaga jarak sosial. Pemerintah Hong Kong sudah menerapkan undang-undang baru yang melarang kumpul-kumpul lebih dari 4 orang di ruang publik. Kalau ada yang ikut kumpul-kumpul lebih dari 4 orang pada masa berlakunya undang-undang, akan didenda 2.000 Hong Kong dolar atau dikenakan hukuman setinggi-tingginya.denda 25.000 Hong Kong dollar dan tahanan penjara 6 bulan. 咁多位在港嘅印尼朋友记住啦， 想收听更多有关印尼嘅资讯，就要留意星期日朝早6点到8点。 格先生， 格 Barbie， Beautiful Sunday。 接我呢拳啊，几舒服喎、啊！借问声系咩拳法呢？ 我呢拳叫做投票拳。由4月6日开始，四大音乐节目分别有骚动音乐、轻谈浅唱不夜天、恬淡情怀、音乐情人，同你玩游戏，感受做选民嘅意义啊！每日精选两首心水歌曲，听众登上二台嘅 Facebook 行使投票权，投中票数最多歌曲嘅听众，更有机会获得选民有礼心意包。每个节目和你投足一星期啊！ 记得留意由选举事务处孖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合体策动， 音乐选民有得拣啦！ 第一个星期同你投嘅系 下昼3点至5点嘅骚动音乐， 仲要记得登记做选民啊！5月2日就截止噶啦！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 的只是寻觅最真神光第一丝。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咧已经啊嚟到咧就系7:08啦吓，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啊，而家睇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啦吓，咁啊7:00过后啦，都见到个天气方面啊，2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就系88%嘅，咁啊直播室入边啦，今日朝头早除咗有白元豪之外啦，诶、仲有把女声喎、 哦，系啊，我翻嚟咧， 哇，你翻嚟啦，大师姐系嘛？ 哇，真系啊，其实咧，可唔可以话叫翻嚟咧？即系可以隔住个电话喺条电话线度啜翻入嚟啦。 系啦、啊，啊，都啱、哦。平时你就喺附近啦，新界区嗰度咧， 又要报天气啦， 系啦，报天气啦。哇，第一。唔係第一次嘅，不過我哋即係4月之後咧，咁、都會多咗阿 Barbie 咧，佢喺7:00之後咧就亮相啦，亮星啦。 我哋洗下牌咁樣啊嘛。 係啊，洗下牌，等啲聽眾咧又可以即係多啲新嘅感受嘛。雖然係原班人馬，咁但係嗰個感覺咧都已經截然不同啦。 冇錯，咁啊希望帶俾大家更加多新嘅驚喜啦。 冇錯，今日咧就係2020年嘅4月3日啦，農曆咧就係3月11嚟嘅，咁大家要留意住啦。最近除咗要留意咧就係、是、每一日嘅日子過，咁希望快啲疫情過去之外咧，同樣時間大家都要緊守住自己咧嗰個衞生嘅防線。啊，點解咁講咧？原來咧我哋朝頭早而家咧就話啱啱起身啊，屋企嘅乾乾淨淨啦，但係都要準備定咧出去血拼啲乜嘢咧。咁啊， 血拼添啊！ 因為咧好多人就會覺得啊、哎，疫情嚴重啊，咁啊，所以咧耐唔耐又要攞落去超級市場，就算唔係話大量掃貨都好啦。咁香港人嘅習慣通常咧都係。因为附近仅有一间超级市场在左近嘛、所以就不会惯了买很多的货、在家里就摆定的。除非好像我住得远那些就要多少少嘅。 你個生活習慣有少少似人哋啲外國人咧，即係要揸一次車出去市區，然之後先買曬啲日用品翻屋企。 住得遠咧，咁嗰、那個那個交通方面咧，都要依賴汽車咧比較上多。咁、所以你 Barbie 真係講得啱啊！咁每一次咧去超级市場嘅時候咧。都是買好都幾多袋啊，然後就抌曬上車嗰度，一車車翻屋企咁樣。 哇！但你會唔會有好多幫手去幫你拎嘢咧？ 都冇乜嘅。 你靜咗佢一秒，我感受到你屋企人對你嗰種信任啊！ 唔係有陣時咧，如果我放工，譬如下晝嘅時候，我翻早嘅下晝收工啦，咁就可以去超級市場買，咁又未必夾到屋企人時間。 哇！你好好、啊、喎，即係你買埋翻屋企添啊，直頭。 係啊，咁唔使特登再出車嘛。 咁佢哋從來唔會意識到屋企有嘢係唔夠 嘅。佢哋都會嘅，咁譬如會 send 個 message 同我講有啲咩缺啊咁樣。咁如果有陣時就到時間嘅，咁都會一齊出去嘅，因為阿仔仔其實都會中意去超級市場。 梗系啦，咁多嘢睇， 系同埋佢中意坐车啊！ 哦，都系， 即系坐喺架车嗰度咧，咁诶周围碌啊，跟住指住我咯，当我司机咁啊！ 爹哋，我睇嗰度有糖咁， 行嗰啲糖嘅时候，停啊停啊停啊停啊停啊咁样，你话系咪激死啊？ 嗱，呢个就可以训练到佢嘅观察能力啦。 系啦，训练佢观察能力。不过咧，如果去超级市场嘅时候，大家都要留意住，原来咧都有几多咧，即系我哋卫生防护嘅嘢咧，同超级市场可能有啲關係喎、 哦。 啊，點解咁講呢？原來喺呢個超級市場咧，都有幾個位置咧，係容易藏有幾多嘅菌嘅、哦 嗯 啊。有邊啲嘅位置咧？好啦，首先我哋進入咗呢個超級市場之後咧，咁一般人梗係會攞架手推車啦。其實手推車嗰個病啊， 哦，個扶手， 係、那個扶手啦，都已經咧係會匿埋幾多嘅菌喺度。嗱、你諗下啦，推完跟住就擺翻低，跟住第二個又推，咁啊如此類推咁樣啦，係咪先？咁啊個個咧都推嘅時候咧，都容易咧就係沾染到呢啲嘅細菌喺度嘅。咁啊有啲嘅機構咧，佢哋甚至乎咧就做埋啲測試啊，就話咧其實嗰啲上面嗰條病上面咧有好多譬如。沙門氏菌啊、大腸桿菌啊、金黃葡萄球菌啊，都會咧就黐埋喺嗰度嘅。不過我而家又見到超級市場，其實佢哋個衞生好多咧，都算係咁噶啦。起碼咧，我真係見多咗有啲清潔嘅員工咧喺度幫手抹。好似我尋日喺尋日喺樂富啦，有間超級市場嗰度咧，咁我就真係見到有個姐姐咧，每一個籃 好俾心機喺度，慢慢喺度，真係咁樣慢慢捽。扶手即係嗰啲攬嘅手柄嘅位啊，手推車嗰啲手柄嘅位啊，佢全部咧都係抹得好乾淨。咁我都忍唔住行咗去同佢講句咧，即係姐姐唔該曬，係啊，即係呢啲一定要支持啊！如果唔係一個人咧默默咁樣工作，發覺係。冇乜 feedback 咧，其實好容易心灰。 同埋其實都幾悶噶嘛，因為如果全日都淨係抹扶手嘅話， 係啊係啊，咁、所以呢樣嘢大家要注意。好啦，另外咧就係、雪櫃嗰度門啊，嗰度門咪成日開，跟住閂開，攞雪糕閂咁樣，即係落水餃咁樣，都係咧嗰度門啊，都係容易咧就係有一啲細菌咧就沾染咗喺度嘅。同埋我哋好多時候如果有啲叫做一包包嗰啲，譬如蔬果咁樣咧，有啲可能就咁放咗喺度，俾大家去到選擇嘅。咁啊，多啲人咧去到拎上手望一望，再擺翻低咁樣，嗰一類嘅貨品咧，都會比較上容易係多呢啲細菌。咁啊，大家要特別留意住啦。如果唔係嘅話咧，就諗住健康嘅話，咁去超級市場買啲健康嘢，點知咧搞到自己又病咗，咁就唔好啦。 晨光第一線。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时间嚟到早上嘅七点十四分，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喺电话侧边咧系 Toby， 早晨啊 Toby， 早晨小白，早晨 Barbie， 你好啊，出边嘅交通情况系点咧？ 好啊，咁啊，先提下大家吓，咁为咗方便市民去沙岭扫墓咧，直到4月19号由头班车至到夜晚7点，东铁线咧部分列车系会来往罗湖站嘅，咁罗湖站局部开放啦，落马洲站咧就仍然关闭嘅。咁喺加连威老道同埋弥敦道咧就有交界啊，有坏交通灯，咁啊经过留意翻啦吓，就系、加连威老道同埋弥敦道交界，系啦，就系咁啦。 哦，冇啦。 系啊， 哦，Toby 有冇Toby 有冇成日出街嘅时候都有注意住呢啲卫生啊？而家 都要嘅，不过你头先讲话嗰啲超市嗰啲咧，就嗰啲车又无可奈何要推啦， 系啊系啊， 如果你好重嘅话， 系 咁即系唯有注重翻咯，用完就洗手啊，同埋嗰啲篮都系，其实啲购物篮咧。一樣都係污糟 嘅，冇錯。我其實除咗用完之後會自己酒精消毒搓手液之外咧，其實我而家隨身攜帶一支酒精火酒 嘅、啊。你會噴下佢添？ 係啊，我會噴咗佢之後先推嘅。係、哦、啊，即係古怪嘅咧。你話喺條街嗰度成日周圍噴咁樣？ 唔係啊，其實咧，我作為女士咧，喺、疫情底下咧，我反而覺得咧，我而家對於啲男士咧係加咗好多分啊。 係咩？例如咧， 以前咧，你問身邊十個有九個男性嘅同事啊，好朋友也好咧、你問佢攞張紙巾，佢都未必有 嘅。哦，係、啊。 依家咧，哇，濕紙巾又有啦，酒精、又有啦，搓手液又有啦， 咁啊真系几好喎、 啊！系咧 ，Toby 系咪呢只男仔啊？ 冇咁又未到咁誇張嘅，有部分啦，可能即消毒嗰啲紙巾會有嘅，但系就 都叻噶啦， 好似百寶袋咁樣啦。 嚇、啊，係啦，要噶啦，個個都要個袋仔更新嘅啦，而家係咪？ 係啊， 好啦，唔該曬你啦 ，Toby， 咁啊，下個星期我哋再同你傾啦嚇。咁啊，天氣方面又話 O 喺度，早晨啊 ，O， 早晨 O， 早晨 Barbie，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聽眾， 係阿 O， 阿 O， 你係咪暖男嚟㗎？會唔會成日帶住嗰啲消毒嘢周圍啊，可以貢獻俾身邊嘅朋友啊？咁样噶、 我冇啊，我专系用人哋嗰啲嘅喎。 吓、啊，点解自己唔袋住啊？ 系懒咯，咁同埋，有阵时候我都唔系好中意带袋喺身啊，所有嘢都摆喺架车。咁、但系咧食嘢嘅时候，架车唔会跟住你去间餐厅入面噶嘛。咁、所以咧就要用有好多餐厅都好好嘅，咁、佢都会提供晒啦，一站式嘅服务啦，包括咧门口量体温啦，咁啊仲会咧有呢个酒精搓手液啦，更加咧好贴心咁样咧奉上一张咧消毒嘅纸巾俾你抹下手，跟住咧。先開餐嘅， 而家好 嗰啲高質素嘅餐廳咧，你就會有呢一種服務噶啦。 係啊，不過我有陣時就去啲即係正常唔係話高質素嘅餐廳咧，咁我就會自己我真係攞一盒啊，因為有陣時揸車出入咧，我就真係攞一盒好似屋企用嗰啲 tissue 咧，我就擺埋喺即係食飯嗰張台嗰度。 係。 試過附近啲食客咧，就一齊掹啊！掹完每一次掹，其實我就望住佢，跟住啲人就掹完就唔好意思咯。啊，唔好意思，原來你自己師傅係啊，唔緊要啦，攞啦咁樣。 佢先諗緊咁貼心嘅呢個餐廳。 係咯，小朋友嗰啲家長咧，特別會帶多一盒紙巾，同埋咧叫做帶多一包嗰啲咧大型嗰啲濕紙巾。 會啊會啊會啊！ 通常都會發生嘅，即係通常有啲。朋友仔啊，帶住個細路仔咧，話個百寶袋入邊乜嘢都有嘅。 係啊， 咁小白同埋 Barbie 都有咁嘅裝備啦。喂，不如講埋天氣啦。 好啊，好啊，請講。 今日咧出邊，我覺得咧就都同過往嗰兩日咧一樣係咁大霧嘅。咁、路面都係濕濕地啦，估計隔晚嘅時候咧都有少少雨 份啦吓，咁啊奉劝啲洗车人士就今日都唔好洗车字啦，因为天气都唔系太稳定咁样，咁啊能见度都相当低，而家望过去譬如望去香港岛嗰边睇到啦，哇咁最高嗰几栋建筑物咧都系得翻咧三分二截嘅啫，咁啊有三分一啊，即系顶部嗰啲咧全部都系俾大雾笼罩住咁样咯， 系啦，见唔见到狮子山啊咁嚟噶？ 獅子山咧，今日又好啲，見到個獅子山個身體，見唔到個頭 遮住咗。 直情連獅子山個身體都見唔到，真係 腳仔都冇， 手不見獅子山，呢個真係傳説中啊，比較難搞啲啦。咁所以咧，駕駛人士啊，就要特別注意啦。而且有啲喂朋友仔住得好高啊嘛，住半山區咁樣，或者哇，直情住山頂，哇嗰啲可能一出門口咧都係。蒙蒙地 啊， 搞到副眼镜都湿气笼罩住。 不过都有啲好嘅，如果佢哋即系打开窗帘，其实发觉出面蒙晒嘅话，咁啊当拉埋窗帘咯。 系啊， 系 暗啲好瞓啲嘅，其实 都系另外一种体验啊。好啦， 影响效果啦，唔该晒你哋。 唔该晒 O， 咁啊转头体育嗰度又要麻烦你啦，O 好嘛？ 好的。 好啦，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雨，部分地区能见度系较低嘅，正如O 头先所讲啦，狮子山都唔见咗个头啦，得翻只脚仔喺度啫。最高嘅气温啊，大概去到22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风，咁啊，初时离岸间中嘅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咁啊，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咧有大骤雨同埋雷暴，到时咧天气变化大咧，大家又要拎翻多啲遮啊、水靴啊咁样出翻出嚟啦吓。而家2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8%嘅。今日朝头早晨光大，系咪有啲环保嘅议题啊 ，Papi？ 系啊，因为咧最近咧疫情持续嘅时候咧，大家都可能会观察得到咧，其实我哋嘅环保意识系低咗嘅。 哎呀， 因为正如我哋头先所讲啦，可能用多咗纸巾啊。 是 用多了一些即棄的用品， 還有那些譬如濕紙巾全部都是用那些塑膠去包住的。 不過呢，相反某一些行業呢可能在疫情的底下呢會令到環境可能會好了的，我們今早聽一聽。 好啊，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歡迎來到晨光大學。 星期五朝早的晨光大學有我助教芭比林慧，電話旁邊就接通了來自綠色和平的 Kate。 早晨啊 Kate。 早晨啊，大家好。 Kate， 相信咧，我同你咧，同好多香港人都一样咧，呢一排咧，绝对都唔会话计划一啲长途嘅旅程，更加唔会搭飞机。 你講得啱啊！咁我哋連出門翻工都已經盡量避免啦，咁減少社交活動，甚至今個星期開始餐廳啊、娛樂場所嗰啲都一係關閉，一係就限制呢個入座率咁樣。咁咧，航空業或者旅遊業咧，就正如你頭先所講啦，基本上咧就係第一步受影響嘅。旅行團就停曬啦、退團啦。咁而家咧外國咧唔好話外國話，其實香港都係嘅。封關啦、半封關啦，咁亦都對其他嘅地方咧發出旅遊警示啦，叫啲人都即係除咗唔好出門啦，更加唔好出國啦咁樣。咁所以咧航空業咧或者旅遊業咧，其實係喺呢一個二月開始咧係嚴重地受到打擊。咁我哋話原本非常之繁忙嘅天空啦，突然之間變得好安靜喎。咁咧，佢有個統計就話喺大陸疫情咧嗰個爆發嘅高峰期啊，其實國內咧一日咧係減少咗13000個航班。 哇！即係本身原來有咁多。 係啊係啊，佢哋咧網上有啲航空圖實時嘅，睇到啲飛機咧，即係根據呢個衛星信號睇到啲飛機喺啲陸地上空徘徊。你見到成個天係清曬啊，基本上。 即係本身啲線可能係密到不得了嘅，而家就冇曬啦。 係啦。咁曾經咧係全球咧最繁忙嘅呢條香港至台灣嘅桃園機場嗰個航線啦，咁啊其實都係台灣嗰邊好嚴格咁樣執行一啲隔離嘅措施咧，個載客量咧係急跌咗94%，所以嗰啲幽靈客機咧其實就係、大家所見到嘅幽靈客機呢件事絕對係真嘅。 咁不过即系响应翻个疫情同埋政府嘅呼吁，大家减少外出。啊，估唔到原来咧咁大嘅成效咧，会去咗环保嗰度。 系啊，冇错啊。咁啊，讲开啦，其实咧，不嬲咧，飞机咧都系碳排放量最高嘅一类交通工具。咁咧，你睇翻每公里每名乘客嘅碳排放量计算咧，嗱，如果你搭铁路嘅话咧，就系、大概系41 gram 啦，即系每公里所有嘅碳排放量。 每个人制造出嚟嘅呢个 系啦，系啦。咁巴士咧就系104 gram 啦。咁飞机咧其实都要睇咧佢飞过海拔嘅高度嘅。咁但系咧佢嘅碳排放咧其实可以由102克去到254克左右嘅。咁咧尤其咧近年啦。 全球嘅乘客咧，對於呢個乘搭飛機嘅需求咧，個增長量啊，係比其他交通工具咧係倍數咁樣上升㗎。咁即係話其實咧，近可能近年咧好多廉航嘅出現啦，咁搞到好多人咧本身係一啲可以陸上去到嘅地方，但係佢哋都想，但係我要快啲，或者係機票實在太平啦咁樣，咁佢哋咧都會選擇搭飛機出行。咁所以咧嗰、那個飛行嗰、那個需求量其實是遠超其他交通工具的。咁、再加上好多嘅一啲技術限制啦，令到飛機咧佢嗰個減排，即係或者航空業嗰個減排嘅措施其實好難執行啦。譬如一啲嘅引擎，佢嗰個研究用電力嘅引擎咧，佢嗰個技術好落後等等，咁、都令到咧，啲人曾經都以為啊死啦，嚟緊咧航空業嗰個碳排放量咧，一定係會超級咁樣上升，當其他咁多行業都有一啲碳排放減量嘅措施嘅時候，但係飛機行業係做唔到喎。咁當其時其實大家都會好驚啊，航空業會唔會成為可能係十年、二十年之後二氧化碳排放量最高嘅產業之一咧？咁樣。 咁但係咧，而家雖然話叫做突然之間少咗人搭飛機啦，但相信都應該唔係一個長遠會持續發生嘅事嚟嘅。 系啦，嗱，好景不常啦，即系大家都以为航空数嗰个量会不断增长嘅时候，系突然之间2019年、2020年啊，发生咗呢个全球大流行嘅呢个新冠疫情。咁啊，而家即系头先都讲话载客量急跌九成，有幽灵航班咁样。咁好多业界咧都讲，即系或者佢哋都希望啦，完咗疫情之后咧，会有一个即系呢个飞行嘅数量会有一个首飾增長 的，我都相信會 是可能都會的，很多人困在家裡那麼久都想出國旅行樣、但是呢我就覺得、毫無疑問，其實這一波疫情呢，人類是會真的思考他們那個生活那個真正的需要在哪裡、過往很多時候搭飛機是因為我要回來我要去到目的地，因為便宜，咁但係今次航空業一定係會有好多公司會倒閉嘅，咁可能佢哋未來冇咁多競爭或者冇咁多資源嘅時候，佢哋航班未必會再好似以前做到咁平，呢個亦都係其一。另外咧就係、我哋發現咧，嗱，可能去旅行嘅慾望仍然都好強烈啦，但係咧好多公務嘅旅行咧，我哋而家即係足不出户，我哋都上網用呢個視像會議搞掂啦。咁未來會唔會其實呢一樣嘢視像會議會變咗一個大趨勢，啲人係唔需要因為公務而出國咁多呢？咁公司本身亦都有好多碳排放減量目標嘅，長途嘅飛機嘅航程其實係一個碳排放量好重要嘅來源之一。咁會唔會公司其實亦都可以將一啲唔係真係咁必要嘅出國商務嘅活動取消咗佢？咁令到我哋呢一個嘅碳排放量其實係可以減少呢？ 呢一啲都係值得反思嘅可能性啊！隨住呢個新冠肺炎持續呢一段時間咧，唔知道大家可唔可以真係借機咧建立一啲新嘅生活習慣同埋秩序，最好咧就可以適應一下咧，用一啲環保啲嘅途徑，例如好似頭先阿 Kate 講嘅，用個視像會議咯，咁又唔使搭長途機，又唔使咁辛苦自己咧越洋去開會啊，或者係公幹啦。 係啊，冇錯啊，真 係 噶。 咁啊，大家係時候咧，隨住呢個疫情爆發呢一段咧緩衝嘅時間，可以想一想，到底可不可以建立一些更加环保的生活习惯和秩序呢？今早再一次唔该晒嚟自绿色和平的 Kate， 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啦， 拜拜， 拜拜。 晨光大学， 想亲近，就像荡入灵魂当中抱枕，那一些积蓄。 将要发生。 身躯一分一寸都充满性感，一息间呼吁吸都再不安分，就像傲慢猎人一早布阵，你的身边总有绯闻。 我要打开禁闭每颗心，来吧跳出唱啦啦啦啦，让周边空气开出了花，投入跳舞吧，这世上没有牵挂，每一分钟拥抱当下，来吧跳唱唱啦啦啦啦，让多少人被掀开了纱，来吧快看着我美丽叫我惊诧，唱出恋歌小说废话， 不知之间心跳烧滚了气温，不偏不倚对准方向走近， 偏偏君子突然想要密运，各种颠倒普天下众生，来吧跳唱着啦啦啦啦，让周边空气开出了花，投入跳舞吧，这世上没有牵挂，每一分钟拥抱当下， 一首嘅歌曲啊，《五富桥》加上就系林咏彤《迷魂阵》，头先阿 Case 咧都讲到就系、是，哇！而家即系叫做好多嘢，其实都唔系好环保啊，系咪先？如果个地球搞到乌烟瘴气咧，我哋真系呢个迷魂阵系跳舞开心啦、啊。如果搞到个地球真系变咗迷魂阵，我哋都唔知点算。 真系唔好啦，所以大家要一齐努力啊！ 系啊，爱惜我哋嘅地球啊！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显示，全球的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已突破100万宗，51000多人死亡。美国是最多人确诊的国家，有超过236000人染病，其次是意大利和西班牙，确诊人数都超过11万。至於最多人死亡的國家是意大利，其次是西班牙，同樣有超過10000人不治。英國增至33700多人感染新型肺炎，再多569人死亡，累計2921人不治。上星期五確診的首相約翰遜仍然出現輕微病徵，原定7日的檢疫期即將結束。首相府發言人說，約翰遜會按照醫生的建議決定何時結束隔離。至於早前同樣確診的衛生大臣夏國賢已經康復並且主持記者會，承諾在月底之前擴大病毒檢測數目大約10倍至每日的10万次。他又認為當所有人都正在為控制疫情而努力的時候，英超球員同樣應該作出貢獻，包括減薪。美国民主党宣布将原定7月召开的全国委员会大会推迟一个月至8月中旬举行，意味民主党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的提名结果也都会相应押后公布。目前在党内初选领先的前副总统拜登早前说，难以想象提名大会可以按原定的计划召开。另外，众议院议长波洛西宣布成立一个包括民主共和两党组成的全新众议院新型冠状病毒危机专责委员会，监察联邦政府的抗疫工作，负责确保纳税人的金钱妥善和有效地使用，在拯救生命、舒缓疫情和推动经济。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雨，部分地区的能见度较低，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的一两日风势颇大，星期日和星期一有大骤雨和雷暴。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好啦，嚟到今朝 spot 到你咯，电话侧边已经揾咗阿 O 喺度啦。早晨啊 ，O。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听众啊，早晨早晨。咁啊，星期五咧原先就会报下礼拜六日有啲咩嘢波啦。咁啊，计上个星期都系咁样噶啦。星期六日咧都系冇波踢嘅。咁但系咧都有一啲咧体坛嘅大事咧可以 update 一下咁多位嘅球迷朋友，特别系咧俾啊利物浦嘅球迷咧个大喜讯。 咩事？ 我都知道你都颇中意阿高普啦。 系啊。 队啦， 系啊，赢到冇普啊！今年 系啦，高普咧就有机会喺2022年咧执教德国队，咁啊呢个风声传出嚟啦，究竟啊之后会系点咧？咁机会都大嘅，好似文说，因为始终即系佢都会有下一站嘅旅程噶嘛，即系利物浦攞完冠军，咁 嗱， 佢可能觉得喂已经哇每样嘢欧联又攞过啦，系咪先？联赛冠军又攞过啦， 联赛冠军咧。而家就有好多迷思喺度嘅。嗱，首先咧就话到即系英格兰方面咧就有啲叫低档次啲嘅联赛就话要取消啦。今年啊当系重决啦。 嗯， 如果真系连埋英超都系咁样嘅话咧，咁我觉得佢出年。都要再嚟多次攞翻个联赛冠军、哦， 应该就唔会啦，因为今年利物浦咧都有一个几大嘅喜讯嘅。嗱，欧洲足协咧前晚就同55个会员咧开咗一个视像会议啦，讨论咧余下嘅球季嘅安排，咁啊俾咧各个地方嘅或者各个国家啦，按照不同嘅情况咧延长球季，咁啊英超咧可以有机会踢到9月，咁当然我哋希望咧即系疫情到6、7月嘅时候真系有机会舒缓啦，咁大家望都系咁望嘅，或者有啲专家都话啊正正路路咧6、7月嘅时候咧疫情会受控制嘅，咁啊系咪有机会闭门作赛咧？当时英超用2个月嘅时间咧完成翻之后嘅赛季咧，咁。利物浦嘅球迷咧，当然听到呢一个咧，起码即系话俾你踢到九月嚟讲咧，系一个几大嘅喜讯嚟嘅。咁啊，将个叫做歇鼠嘅时间就褪前咗咯。意思就系咁啊，都令到大家都系开心嘅一件事嚟咧。虽然球迷唔可以入去安菲路嗰度捧啊利物浦，不过咧就起码见到自己中意嘅球队咧有机会攞到冠军咁样啊吓。咁啊，件事点去发展咧？当然咧都好受疫情嘅影响嘅。不过欧洲足协都算系开绿灯噶啦，咁啊，仲有另一个改革出现咗，就系关于 VAR， 就系英超方面啊，由于赛事咧将会以啊尽量可能啊最少人去参与为大前提咧，大家都知道咧 VAR 嘅团队咧，其实就仲多4个人添啊，即系嗰个视像裁判喺个房仔嗰度咧，有3个人坐喺度嘅，咁啊有翻1、2个工作人员去协助啦，即系做一个信息嘅传达啦，所以咧。反而如果真係英超開繼續餘下嘅賽季繼續閉門作賽繼續踢嘅話咧，咁VAR 嘅團隊咧就會減少啦，咁用翻最 original 啦，即係得旁證球證咁樣或者第四裁判咁樣去喺當中協助一啲換人嘅工作咁樣咯，咁呢個都應該會係咧英超如果踢翻波嘅話咧。就會暫停 VAR， 仲有一個新嘅措施啊，就係英超方面咧會增加呢個換人嘅名額嘅。咁意思係乜嘢咧？因為喂，其實意味住如果7月到9月咧要完成曬成個英超嘅賽事咧，咁啊踢得好密啦個戰程。咁啲球員都要輪休輪頭噶嘛。咁啊比即係可能按亂啊嘛，譬如阿古路、曼城咁樣，咁可能阿古路咧就踢上半場，下半場就即刻換走俾另一位前鋒嘅球員去上陣，咁啊令到球員咧個身心都冇咁疲累咯。咁啊亦都俾一啲球員有多少少出場費啦，咁啊或者有啲曝光嘅機會。你而家浓缩咗个赛程啊嘛，咁有啲球员可能连出镜嘅机会都冇嘅，或者亮相嘅机会都冇嘅咁样，咁啊加咗呢个换人嘅名额，可能有机会咧增加到6个嘅换人名额，即系一场球赛入边咧旧时系俾换 3个。 系啦，俾换3个，依家就增加到俾换6个咯。咁啊，令到即系球员都多啲发挥啦。咁啊，球迷们虽然安坐喺家中去睇呢个球赛，但系都可以过足瘾啦。咁希望即系呢一件事会发生啦。对于英超嘅球迷嚟讲，就算你中唔中意利物浦，都想件事发生嘅咁样。咁人哋真系踢得好，咁因为疫症嘅缘故攞唔到冠军，就有少少失色啦。我自己觉得呢件事系 失色啊，一定系噶啦。咁啊，睇下咁今年到底嗰、那个。裁决咧系点样啦，咁另外都可以同大家咧就望一望啊。其实西甲方面咧，继巴塞隆拿之后啊，马德里体育会亦都咧就系有一啲嘅新嘅动向。话系啲乜嘢咧？嗱，受到呢个疫情影响啊，其实好多嘅球会咧都话到啦。 啦，啊，不如咧领队啊同埋啲球员一齐减薪啦，好唔好啊？咁啊，西班牙嘅马德里体育会咧都话到，咁啊几个方案嘅。第一个方案咧就系男女子一队嘅球员同埋教练，以及咧就马体会 B 队嘅成员一齐减薪几多咧？70%，即系得翻三成嘅人工。不过本身如果好有钱嗰啲，我相信佢哋都唔会话特别介意嘅。同埋抗疫期间啊，呢啲咧都应该系大家应该即系尽量去到咧就系配合翻嘅。今日除咗巴塞、马德里体育会、皇马咧，其实都一样咧，就系要减薪噶啦。同一时间，唔单止系西班牙，英国政府亦都呼吁咧，就系英超嘅球员啊，应该喺疫情之下咧就帮忙减薪啦。希望他们能够同公众度过这个时间。另外，最后一位球员就是效力热刺的韩国球星孙兴敏，今日也会在今个月向韩国方面的海军陆战队报道，接受就三个星期的训练。大家都知道，按照韩国的法例，任何韩国男子需要就是服役两年的。孙兴敏就在两年之前印尼上演的奥运男足球赛事，今日在决赛帮助韩国加时2-1打败了宿敌日本，帮助球队就是拿了这个金牌，因而得到就是免疫，不需要就是他服这个兵役的，但是需要接受三个星期最基本的训练，提供这个500小时的社会服务令的。之前的时间，孙兴敏也是对阿士东维拉的时间手部受伤，所以就提早结束了就是他的赛季的。但是根据韩国联合通讯社星期四的报道，他将会在今个月的20号就向济州的海军陆战队基地报道。他在日前社交网站也展示了一张拉筋的照片，好像就是为准备这个接受就是军事的训练作好准备的啦。好啦，另外根据英国媒体的报道，比利时甲组联赛已经决定结束未完的球季，即是怎样呢？方案最终就会在4月15号的大会那里就落实的。但是现时在比利时甲组方面榜首遥遥领先的布鲁日，估计余下的赛程就会 cancel 的，取消的，会正式就成为了冠军。这个方案会不会是譬如英超方面都考虑一下，正定系好似譬如头先阿 O 所讲咧，就系会系有一啲嘅赛程咧就延长咁样咧，咁我哋等待咧就系英超方面咧就再正式咧就公布啦。咁另外港超球队亦都咧就系宣布咧会有闭门会议，咁研究因为疫情底下咁赛程一拖再拖嘅问题到底可以点样解决？嗱，据讲啦，小道消息就话到啦，大部分咧。都会同代表咧就倾向腰斩今个季度嘅球赛，并且咧就会将建议咧就交俾足总咧就再作讨论嘅。咁啊，到底系点咧？咁等佢哋闭门会议之后咧，咁我哋就会知道噶啦。好啦，最后再睇埋咧就系奥运方面咯。国际奥运奥委会方面咧，今日亦都话到啦。咁啊，基于呢一个嘅疫情关系啦，东京嘅奥运咧就已经改咗系出年啦，去到举行啦。咁啊，但系马拉松一个重要嘅赛事咧，亦都落实咯。马拉松咧，咁啊将会咧就系喺呢一个嘅明年啦。奥运就快闭幕嘅时候咧，嗰几日咧就会去到进行嘅，包括女子马拉松8月7号，男子马拉松咧就系8月8号咧去到举行啦，咁啊亦都落实咗噶啦，咁啊唔喺东京，同样都会喺呢个北海道嘅Sapporo 札幌嗰度咧就举行噶。不过另外一个喺奥运几值得关注嘅咧，就原本系23岁或以下嘅足球男子运动员啦，咁啊佢哋喺由于延迟咗一年啦，有部分嘅球员咧。会系大咗一岁，24岁嘅。咁啊，暂时咧有日本嘅媒体亦都话到啦，今年嘅奥运足球出赛嘅资格咧，会由23岁或者以下改为咧24岁或者以下呢一个方案嘅。到底真定系假？嗱，小道消息咧之前系中过好多次噶啦，而家听住先咯。 When I look at you in your eyes, I see there's something burning inside you. Oh, inside you. In your eyes, I know it hurts to stop, but you try to. Oh, you try to. You always try to hide the pain. You always know just what to say. I always look the other way. I'm blind, I'm blind. In your eyes, you lie, but I don't let it define you or define you. In your eyes, I see there's something burning inside you. Oh, inside you, you always try to hide the pain. You always know just what to say. I always look the other way. I'm blind, I'm blind. Your eyes, you lie, but I don't let it define you or define you. 作品来自外国这一队的乐队组合 The Weeknd。In your eyes， 出面的天气方面是20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86%，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到4，低级度至到中级度的水平。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啦，朝早7:50的时间，国际新视野，早晨 Barbie。 早晨小白。呢段時間嗱，相信咧，好多香港人咧都經歷咗咧，即係要在家工作啦。 係啊， 咁特別咧，好似我同你咧有一個共通點嘅， 乜嘢 就係咧，大家都係已婚人士啦。 嚇、啊，又有小朋友。 係啦，咁即係屋企入邊咧，即係如果話先生在家工作，同時嘅太太亦都在家工作咧，咁、 啊、 大家相處嘅時間咧多咗好多。 多咗啊， 係咪先？ 嗱，做咩你想講咩？相見到同住難啊？ 嗱、如果係咁咧，就應該唔關在家工作事。咁但 不过床头打交床尾和 是啦，即尤其是我们这些，即我们大家都很临线，是不是？那你太太又很 nice 啦，相信呢就不会遇到这个问题。 哎，李先生都很 nice。 不过呢，今天讲既然是国际新视野，讲一下不是香港的情况，讲一下马来西亚啦、 哦。 上个月呢，马来西亚的妇女局呢就突然之间就出了一些建议。 嗯， 这个建议呢其实就在他们自己的官方面书专页上面就发布的。就本身我相信咧个意图咧就系好嘅，咁、就系想即系呼吁下咧在家工作嘅嗰啲配偶 减、少出街啦，都系 系啦，咁啊一来一定要留家啦，咁啊二来咧就系、当你可能咧多咗好多时间，除咗个工作之外咧。咁可能大家會一齊分擔下屋企嘅家務啦，又或者係多咗時間相處嘅時候咧，咁難免咧可能都會有少少地方會有意見分歧嘅， 嗌交， 又未 或者去到撒氣兩句咁樣咯。 可能啦，即係譬如可能晾衫就，點解你件衫咁掛㗎？個方向唔啱喎， 反轉咗件衫啊你。 係啦，呢、這個又話要夾隻晾衫嘅，嗰、那個又話唔使嗰啲咧咁。咁喺呢個時候咧，咁呢個馬來西亞嘅婦女局咧，就竟然喺個面書嗰度咧就呼籲啦，嗱。通常你想下妇女局，我第一下就梗系觉得应该帮女人噶啦啩吓，即系应该可能系教下啲女人啊点样对个老公嘅时候咧，有啲咩嗌霎咧，可能系有啲方法去调解，又或者系咧，可能系用一啲嘅方法去令到相处上面已经唔会出现摩擦啦。谁不知咧，佢系竟然呼吁，当佢哋如果遇到咗摩擦之后咧，有几招嘅。第一就系话咧，如果同阿老公咧即系有啲乜嘢唔满意嘅时候咧。唔可以反驳，亦都唔可以教训啊老公， 即系三从四德。 系啦，即系呢个好似回到古代嘅时候。 呢、 這个系而家好少女人会唔驳水。 讲笑咁讲，呢个系咪所有男人嘅美梦嚟嘅咧？即系我叫你行，你唔准走；我叫你刷牙，唔准朗口。 你有冇发过呢个梦啊？ 我有發過，不過冇實行過咯。 所以係一個 點會冇發行過？即係冇呢啲夢嚇，諗到幻想一下都冇所謂啦，係咪？ 咁除此之外咧，佢就話啦，應該咧 大家女士们咧可以学习呢个哆啦 A 梦嘅可爱声调咧去回应啊老公。 佢个 wording 真系咁讲啊？ 系啊，佢真系直情讲埋系要用哆啦 A 梦嘅呢个声。咁我琴日就谂啦，点办啊？哆啦 A 梦唔系男嘅配音员配音嘅咩？ 嗱，佢哋睇嗰个版本都可能睇翻日版。日版嗰个女仔配嘅， 哦系啊， 系啊，日版嗰、那个就算新嗰个哆啦 A 梦咧，都系女声优配嘅， 哦， 把声就即系 Kiko 卡哇伊都好可爱下嘅， 嗯， 系啦，即系噔噔噔噔，齐夜们， 咁即系点啊？即系同阿先生闹交嘅时候，就、 啊、 老公食碗面咁啊， 系、哦。 你接唔接受到你太太咁同你讲先？你咪幻想啊！ 我差啲讲咗佢唔出得街嘅嘢，点俾你讲到？ 我见阿小白笑到见牙唔见眼咁，我就知道佢幻想到太太哇咁温柔嘅时候嗰种嘅快乐啦。 即刻会同佢讲，你都系对我黑面啦咁样。 即系有时都系有少少嘅严苛，系可能令到你进步得更快。 唔系太高八度咁啊！你真系顶唔顺咧，一个正常人屋企 系咪啊？嗱，咁跟住咧，佢仲有最后一个感浪喎。 如果个仔扮哆啦 A 梦同我讲嘢， 我咁啊开心好多。 哦 ，OK， 你谂下，如果你个女扮哆啦 A 梦，即系佢哆啦 A 梦个妹咧，其实都 即刻觉得哇，嬲唔落，好得意啦。 系咯，其实细路仔应该学识呢招，即系激嬲阿爸阿妈嘅时候咧，扮可爱。 哎，我个女成日用嘅。 系咩？哇，你个女天生丽质、哦， 所以嬲唔落。嗱，佢仲有最后一个感浪嘅，咁佢就系话啦，如果咧发生争执嘅时候咧，建议啲女士，嗱，佢净系建议女士咋，唔系男士同女士一齐，系要由一数到二十，就等自己嘅思想咧同埋情绪可以冷静落嚟。 即系数二十秒咁样。 系啦，即系数，即系总之叫自己 calm down， 静和 啲，冷静啲咁样啦。 家有喜事嗰只嚟噶，深呼吸，咁呢个世界真系美丽。 我就好想话咧，就藉住呢个报道咧，我琴日系问过我嘅枕边人嘅。咁我同我老公讲，我喂，我见到呢个报道咧，佢话叫个女人冷静啲。 你有冇问你丈夫？佢叫我扮哆啦 A 梦个声。你问下佢接唔接受到？你问下佢接唔接受到？ 我惊佢阵间叫我试下。 我啊表咗态啦，我就摆到明，你咁样扮呢把声，我顶唔顺嘅， 系嘛？ 系啊。 嗱，我净系问佢啫，我话如果咧大家即系闹交嘅时候咧，冷静啲。佢话建议啲女士由一数到二十咁。我老公答咗我一句啫。哦，咁我应该要由一数到一万。 哇！ 你听到 咩套路啊？呢个答案系 呢个套路系两面睇嘅，即系睇下你自己点睇啦。嗱，女性嘅复杂思想咧，同埋极度敏锐嘅触觉咧，有可能系会将呢句说话演绎成咁。你依家即系话我激得你嬲过你激我啦，我只系需要数到二十，你竟然需要数到一万。 系 不过有时咧，即系学下小白话斋啦，床头打交床尾和啦。 系嘅，系嘅。不过咧，嗱呢一个即系妇女佢哋啲咩协会咧讲出嚟嘅嘢咧，都令到我哋又衍生出另一樣嘢，就係、是、馬來西亞好多人咧，就而家亦都有第二啲嘅 rule 啦，就話到不如啲即係既然大家在家啦，咁都要食嘢㗎。係 啊， 有啲地方咧，佢哋實行嘅方法咧就係話可能邊一日，譬如一三五咁啊，準邊一個區嘅人咧、就出去派一個代表出去搜羅啲食物翻屋企嘅。 係啊，學你喎、啊，小白嗰、那個代表仲要一家之主先出得街喎。 係啦、啊，咁佢哋都係諗住咧揾一家之主咁啊出街啦，咁啊冇嘢啊嘛。我自己都成日買餸嘅， 係 咪？我同啲阿姐都好好傾嘅。好啦，咁但係咧，如果你叫馬來西亞佢哋嗰種咧，係叫做都有少少男人高少少地位嘅， 我都覺得係啊。 叫佢哋出去賣餸 ，OK 唔緊要，咁啊一家之主咁一力承擔啊呢啲嘢。 其實幾威嗰件事， 其實係威 嘅。我出街啦，老婆你喺屋企等我啦。 第一有啲問題出咗嚟啦，第一男人出到去咧，你見街市全部都係男人，有個問題一定係講傾偈嘅，即 係 冇女士喺度嘅時候咧，一定係講嗰啲平時女人喺度唔講嗰啲話題， 打機啊、睇波啊，係 啦係啦，或者其他啦咁樣，係啦，咁佢哋一定咧係會唔記得咗買餸。 哦， 係啊，嗱，如果你問我嘅話，會喎，成班朋友 friend 咁樣一齊出去買嘢，咁梗係一兩件遺留嘅，好正常啊。嗱、我哋咧就好，我哋慘啲，唔可以話我哋慘啲，因為我哋翻到去咧，如果買漏咗嘢咧。一定俾人喺度問嘅，即係左問右問咁。 你做乜買咗呢個款啊？ 係啊，即係你話如果住得近嘅都冇曬，住得遠嗰啲咧，隨時要再 pick up 過咁成件事。咁、如果你話好啦，買漏咗嘅，如果馬來西亞可能個方法又唔同咯，因為頭先照你所講，個婦女就喺度話呼籲啲女士咧就要三從四德 啊，係啊，要遷就多啲嘅。 買漏咗都可能哆啦 A 夢咁樣嘅聲咧，佢哋同佢講：哎呀，你下次唔好啦咁樣。但係都會出現咗一個問題，就係、是、會唔會男士成日？唔記得咗 买乜嘢乜嘢乜嘢咁样咧？买漏晒啲嘢，譬如嗱，你丈夫， 嗯， 会唔会帮手买嘢 啊？都会噶。 咁佢会唔会买漏啊？ 诶，绝对会啦。 系咯， 系啊。 其实叫男士出去买嘢咧，系一家之主应该要做嘅。不过应该，我觉得个决策咧系由个男士决定，系屋企派边一个代表出去买。 哦，即系唔系自己去？ 系啦，因为佢哋而家个方法就系话叫一家之主出去嘛， 系啊。 但系如果叫一家之主去决定边个出去买，可能你屋企有嗰啲有工人姐姐，就工人姐姐出去买。可能你屋企个太太好想出去买，因为觉得自己一定会买到啲靓啲嘅菜嘅，咁咪由得佢咯。 系啦、 啊，同埋 佢擅长噶嘛。 系啊，发现咗个情况咧，就系佢哋当地嗰啲男士出去买餸咧。平時咧就話到係一個鐘就搞掂嘅，即係啲女士啊、啲媽媽出去買餸、一個鐘搞掂。 熟手啊嘛，已經即係行慣曬 A 就買幾多、B 就行邊度。 而家最起碼咧就係、係耐咗啊，因為佢哋唔識路啊， 揾唔到個菜檔喺邊。 街市咧，佢哋根本唔識路，揾唔到啊，搭唔到嘴啊。跟住你叫買嘅時候，譬如你買買肉咁樣，你譬如買牛剪骨咁樣。可能佢平時食嘅多啫喎，佢 望來望去都唔知邊嚿先係。 佢未見過煮之前個樣嘅喎，係咪先？ 都有呢個可能性喎。 係啊，咁佢又唔識買喎，咁變咗出嚟呢啲情況咧，有陣時我會覺得咧，你應該一個家庭派一個代表，而嗰個代表咧係熟悉個行情嘅。 係啊，其實都真係啊，慳好多時間啊，嗬。 係啊，如果唔係嘅話咧，你即係叫得不償失㗎。你出咗去，你嘥咗個機會出咗去，但係第一你買唔足。 嗯。 第二，你買咗嗰啲翻嚟全部錯嘅話咧，咁你又出唔到第二次喎。 咁所以個女人咪就要運用嗰三招咯。好嬲啊！好嬲啊！好嬲！不過我要數二十。 所以兩件事咧，其實係貫連嘅啦，已經。 好可能會被禁止參加歐洲嘅賽事，意味即使係布魯日奪冠，都唔可以參加來屆嘅歐聯賽事。警方正是调查一架44号的专线小巴的司机驾驶时车辆左摇右摆的案件，以涉嫌危险驾驶拘捕57岁的小巴司机，会循他的身体和精神状态、驾驶态度和车辆的基建问题调查。警方星期三下午收到乘客报案，指一架小巴沿元朗公路往屯门方向期间，司机的驾驶态度和精神状态怀疑有问题。警员接报到场，小巴司机报称不适，警方已经扣留涉案的小巴作进一步的检验，也都已经成功联络部分的小巴乘客，并在小巴站张贴通告，呼吁更多的乘客提供资料。而在小巴站头，小巴公司贴出通告，指一名司机已经被停职。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18,040点，升20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10.35美元，卖出1,612.5美元。美元兑换货币嘅卖价：港元7.752，日元108.09，瑞士法郎0.975，澳元0.606，加元1.415，新西兰元0.591，人民币7.086，英镑兑美元1.239，欧元兑美元1.084。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稍后一两阵雨，部分地区的能见度较低，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展望未来的一两日风势颇大，星期日和星期一有大骤雨和雷暴。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咁九龙入口咯，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咁较早前啦，加连威路道同弥敦道交界有早坏灯嘅，咁而家回复正常啊。加连威路道同埋弥敦道交界嘅交通灯咧就回复正常噶。咁另外提一提你啦，为咗方便市民前往沙岭扫墓，由而家至到4月19号，咁由头班车起啦，至到晚上嘅7点，东铁线部分列车咧会来往罗湖站，咁罗湖站会局部开放，落马洲站咧仍然关闭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e see take your mind, you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我是欧阳振华。如果你仲睇緊模擬電視，係時候行動啦！全面數碼電視廣播，2020年12月1日開始實施。有需要又合資格嘅住户，申請關愛基金數碼電視援助計劃，加裝機頂盒或者轉用數碼電視機，就可以繼續睇免費電視。長者揾人幫手填表同交表都得㗎，打2922-9230，了解多啲啦。 惊险、 刺激， 每个动作都是高难度动作。 电视节目《魅力古巴马戏盛会》由巴黎著名马戏团凤凰马戏团呈现一场舞动物演出的真人马戏。 50位杂技人员、舞者和乐手倾力演出，以高超技艺引爆南美欢乐气氛。 听晚10:45， 港台电视30日。 甜美樱花。以韩式旋律 在我心里盛放， 细听歌词，一首接一首，燃亮樱花路。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下午5至6，大韩旋风秋旋，听歌赏樱，旋动樱花音乐之章。 我是白元浩啊，朝头早一起身擘大只眼，听到小小白对住我唱歌，就会提醒我自己今日一定要积极完成手头上的工作。 太阳爸爸，太阳爸爸，你去咗边？你去咗边？快啲快啲出嚟，快啲快啲出嚟，叫住我，叫住你。 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时间嚟到早上嘅8:10，收听紧嘅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啊！咁啊，直播室咧里边有 Barbie 林慧啦，亦都有小白啦，咁啊，同埋咧电话旁边亦都接通咗彭爷爷，早晨啊！ 早晨。 喂，早啊，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阿 Barbie 同埋小白早啊， 早晨， 早晨， 你哋呢个组合系今天第一次啊， 系 喎， 系啊，咁啊之后会习惯噶啦，星期一至五啊吓，你哋 系， 嗯，咁啊我都会喺呢个时候咧就为同大家打个喊线咧，打个招呼啊，咁我都会打下卡，即 系 好似翻工咁啊，打咗卡噶啦， 系啊系啊， 擦擦， 翻咗工噶啦咁样啊，不过嗰个位置唔喺直播室咁解嘅啫。啊、我呢个封烟主持啊，彭仔程振鹏啊，今天系啊， 系、嗯哦、今日系你封烟主持咯， 系啊，今日我做封烟主持啊， 好劲啊， 有几劲啊，今日咧都系呢一个嘅农历方面咧，就 系 3月11咧。啊，今日又讲八下啲 好好 啊，不宜咧，系、通胜话斋啊，今日咧就适宜咧就系、是、嫁娶嘅都系、 哦，即系好日、啊， 都唔啱你用啦 ，Barbie。 咁、啊、我可以介绍俾啲 friend， 我以为我可以再拣， 依家先嚟介绍，好赶咁样。 喺屋企自己海誓山盟得唔得？ 我得得噶得得，誓愿咁誓啦，你哋吓。亦都適宜咧裁衣、哦，即係做衫、 哦。哦， 啊、好。咁而家都應該冇乜人做衫。 誒、哎，等我攞啲衫俾我阿媽先。 嚇、啊，咁樣啊？ 係啊，叫佢改嘛。 今日咧就话忌咩咧？忌开市吓，忌安葬咁样嘅。咁呢啲啊参考啦，纯粹吓。咁另外咧，我想八下咧，就你有冇朋友咧？呢一两天，尤其是系四月一号嗰日咧，俾一啲嘅图片啊，新闻图片你睇咧，系关系到啲的士司机啊。 诶，冇 啊！我都争啲俾朋友咧，即系吓一跳啊！真系冇可能，我哋会唔知道啊？如果咁大件事讲到，即系好多限聚令啊咁咧，咁其中咧就哇，应该系恶搞咗一张图片，嗰张图片咧就太像呢一个嘅CCTVB 嗰个新闻台嗰啲图片，咁就讲咧直情话系限制咧的士都话只可以载一个人咁样。 哦， 你有冇见过呢张？ 冇见过， 冇啊，我都冇。 系啦，咁其实呢件事咧，我系教训咗我朋友嘅。咁因为咧，你佢啊真系信以为真，仲话哎呀，咁我哋唔可以一齐搭的士啦。咁样我已经觉得好疑惑啦。咁其实咧，一有啲咁样嘅遇到，大家其实听众都系啦，我哋借呢啲咧就作为一个嘅经验分享啦。遇到有呢啲咁样嘅要去求真咧，你一定要去翻最 original 啊。嗰、那個 authority 啊，即係嗰個政府機關嗰度咧，去睇翻人哋嗰個嘅條文，究竟有冇任何一啲新嘅消息，或者係嗰個條文嘅內容係咪包括呢樣先？咁我揾嚟揾去，翻到去呢個政府新聞網嗰度揾嚟揾去揾唔到，咁啊知道呢個整蠱人啦！四月一號梗係 啊，唔係個個好似你彭爺咁醒識去政府新聞網嗰度揾噶嘛？ 咁就唔好咯。我哋應該係如果人哋即係等於較早前咪講泰國成日入境方面咪脱 哦，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咁其實你使乜聽人講啫？你咪直頭係click 入去嗰個泰國嘅政府嗰、那個 官方嗰度 旅遊網啊，或者佢嗰個觀光社嗰度咪可以睇到咯，係咪？ 係，佢哋而家都好方便咧，成日都喺 Facebook 嗰度寫咁，我已經寫埋啦。 都系要揾翻佢最叫做 最 original 嗰个官方网站啦， 最权威嗰、那个 系最权威嗰、那个， 就唔好道听途说咯。 明白晒。 咁啊，打一阵啊，听你哋做节目，咁我啊八点半过后先再出现啦。 好啦，转头再倾过。 好啦，唔该晒。咁啊，呢个时候咧，我哋就交个时间俾阿 O 咯，讲下今朝早嘅财经嘢。虽然头先讲咗啲预计方面，咁不过大家都唔使太担心嘅，听下事实啦。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星期五嘅早上，晨光第一线，晨光财经第一线啊！阿欧继续请嚟咧，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 Dicky 帮我哋分析大事嘅 ，Dicky 早晨。 早晨，各位晨光听众，大家好啊 ！Happy Friday， 系啊，希望咧，即系天气唔太 happy 啊，就算股市唔太 happy 啊，个心情都要咧保持轻松少少啊。如果唔系， 最紧要啊， 系啊，担子好重啊吓。咁啊，果然、啊、好似阿Dicky 咁样讲啦，话国际油价大涨啦，刺激美股咧，咁啊做好、啊，但系投资者咧仍然关注当地啊就业嘅市场嘅表现啦。咁啊，道指收报21413点啊，升咗469点嘅。咁啊，连总统特朗普都出嚟咧，叫做为到油价咧吹一吹暖风咁样，系咪咧成个局面咧有少少扭转啊？今日 嗱，当然见得到个油价嗱，即系油价好显著反弹啦，由低位一下咁啊，你话对于即系个别嘅行业，尤其是嗰啲已经系濒临破产边缘，甚至乎有个别公司已经申请咗破产啦吓、啊，就喺美国嗰啲即系从事页岩气嗰啲嘅公司，要知道即系所谓嘅一啲嘅即系话由页岩气啊到油砂啊，即系呢一啲咁样嘅生产原油嘅设施啊，或者系技术咧，其实系要个油价系远高于而家呢个水平先至会有利可图嘅。换言之，个油价跌到咁低咧，佢哋就要蚀钱噶啦。咁所以你话喂，佢哋破产保护、哦？咁就唔係出奇嘅事，亦都唔會只係一間將會係一件屢見不鮮嘅事。咁當然油價略有反彈，咁呢啲嘅行業甚至乎傳統啲油股，咁一定會彈啦。咁啲油股彈，咁佢哋都係一啲好指數嘅權重股，咁當然都會受惠啦。咁但係你話喂，睇個實體經濟，大家都會發現哇，好即係好難以捉摸咯。嗱，當然啦，即係之前一日就美股跌咗好多嘅，而家即係彈翻有半度啦。 咁但係你話喂講個就業市場，咁你就預咗㗎啦，因為你要知道就算係一啲即係一路有揾工嘅人佢冇嘢做，即係喺美國啊，譬如話我哋講緊嗰個新申領同埋持續申領失業救濟人數 係 點樣計算出嚟。咁所以如果你話呢段時間即係美國簡單講啦，即係再開始停擺啦，好多州份都停工啦，亦都差唔多係全面係即係禁止外出啦，非緊急嗰啲工作都要停啦，咁餐飲行業嗰啲就全線都停曬營運㗎啦。喺咁嘅情況之下，咁當然就新申領同埋即係所謂持續申領個即係失業救濟人數一定會係大幅增加啦。咁而家嚟講，即係講緊淨係上個禮拜咧，已經又比再之前咧又多咗一倍，咁又係一個新高嚟嘅。即係已經係講緊話成600萬，咁當然啦，即係呢個數字係遠高於市場估計嘅平均值嘅。當然有人會估到呢個數，但係平均冇肯定冇人估到咁高嘅。咁所以如果你話純粹講而家呢個數字咧，即係都好驚人咯。我只係咁講，即係你話喺未來會唔會進一步增加咧？甚至乎而家可以比嘅已經即係除咗你話金融海嘯之外，會唔會已經係即係一路要即係再推算到其他啲經濟嘅？災劫呢，甚至乎對於美國經濟即係嗰個衰退嘅時間會唔會真係要去到，即係唔想講呢啲呀，但係即係會唔會要比較到例如上世紀即係其實已經隔咗成90年嘅經濟大蕭條嗰啲時間呢，即係冇人會知係呢一刻，因為個疫情仍然係發展緊，仍然個人數都係大幅增加緊。咁所以我諗而家大家都係放咗喺就係話，喂，如果你話再睇埋啦，即係剛才講的新申領失業救濟人數就是星期四啦，個個禮拜都有的啦，但是講緊嗰個就業市場一連串數據呢就嚟緊今晚有啦，就星期五嘅，咁但係呢就一個月一次嘅，咁喂即係嗰啲非農業職位增長嗰啲真係 I'm so sorry， 真係即將會係好恐慌嘅一件事囉，咁所以我會有啲擔憂，咁但係問題係即係都是那句，那股市的節奏其實過去的暴跌一段時間，你說哇即是29000跌到18000那裡，只其實反映緊這些預期的，那現在也都有一些東西浪返住個市，就是說好像聯儲局那麼大刀闊斧，很果斷，很多工具，很多的措施，寬鬆量化寬鬆，超級量化寬鬆貨幣政策排山倒向推曬出來，那其實這些東西呢也都是反映咗喺個市場嗰度噶咯，咁但係你話喂油價咁當然即係有個反彈，譬如反彈，不過尋日都好驚動蟹浪價，即係彈完好多之後，因為彈嘅原因咧就係除咗咧就係話啊，即係憧憬可能內地會即係再繼續增加嗰個原油儲備之外咧， 係沙特同埋俄羅斯又有望減產，大家好似咧停戰咁樣，將個石油戰爭係嘛？ 系啦，但系咧由头到尾咧都系美国总统特朗普佢自己嘅剧本嚟嘅，即系呢个系佢讲咁样咯，咁人哋又冇咩特别化 回应， 系啦，咁即系好似即系我觉得成件事或者成个金融市场咧都好似围住佢走咁， 系啊， 即系唔系陪着佢走啦，即系围住佢走啊，即系佢话咁啊会有啲反应咯，咁但系又好似又冇乜啲实际嘢，咁跟住就兴合合过后又冷却翻啲咁样咯，咁但系。咁講真的，極低殘嘅位置，即係你話當期去到20蚊咁，即係有翻個反彈咁又 好正常啊， 好正常嘅都 係咁啊。美股方面就咁樣睇啦。咁當然好似頭先 Dicky 話齋啦，好多數據咧會一路去公布嘅。咁但係睇出嚟咧，就每一樣公布嘅數據或者公布嘅數字咧都麻麻地啊嚇。咁雖然咧美股隔晚美股係升啦，今日睇翻港股方面咧，暫時就保守啲，冇嗰啲大升大跌啊喺個 ADR 嗰度反映得到。今日港股方面你點睇啊 ，Dicky？ 係啊，因為咧其實著實尋日咧。就冇反映到在之前嗰個交易天，即係美股個下跌噶嘛，因為大家見到，咦冇乜嘢喎，個期貨嗰度定咗喎，咁同埋又即係其實個油價都未反彈嘅，尋日都即係都彈啲嘅咋嚇，咁之後就喺亞洲假時段都幾顯著反彈啦，咁所以我諗就調翻轉講又會係即係當美股又彈翻之前嗰日跌嘅一半。大概咁，咁個港股個反應又未必會話即係咁大咯。咁當然，尋日其實有部分啲股份咧，好似我哋講話油價啦。咁其實尋日亞洲時段都係憧憬，即係中國鑊會增加嗰個所謂嘅原油庫存嘅啫。咁但係咧，哇幾桶油到而 已經冚冚聲升咗上去啦，咁嘅升幅都唔係細嘅都。咁當然其實如果你話真係要講個實現油價，即係要講佢哋即係原油即係所謂嗰個嘅成本或者過去做嘅呢啲拼購，咁即係講真，即係廿幾蚊就真係好鬼難搞噶啦，都已經。咁但係又係嗰句咯，咁即係咁個有彈，咁唔通佢又唔識彈咩？點都會彈啲嘅。咁但係我覺得嗰個趨勢就未必話可以即係維持 續啊。 系啦，未必维持到太耐咯。 咁啊，油股方面就咁样睇啦。咁当然要帮啲散股民咧睇住啦，即系大家焦点股份啦吓。就算你有沾手嘅咧，你而家就投行啦。你冇沾手嘅咧，琴日竟然睇到新闻片段咧，有啲散股民话越低越买，讲紧就系汇控啦咁样。咁当然要睇到琴日就好似稳定咗落嚟啊，即系跌到一个位就系、是叫做喘稳咗啦呢一只股份。咁但系睇到呢一类咧，即系叫做我同你成长。都会睇到嘅一啲股份就系叫，譬如汇控啊，咁啊煤气啊呢啲传统，即系最传统嘅蓝筹啦。喂，好似都有啲陨落嘅迹象，因为煤气之前都出嚟话，喂派呢、这个红股都唔系派得好好、啊、咁样，跟住咧又有个散水潮又出现咗咁样。咁系咪往后落嚟咧？呢啲算系即系传统嘅蓝筹股咧，真系有好大嘅机会俾你过往都喺节目讲嘅一啲新经济股份，譬如腾讯啊、阿里。巴巴啊，咁啊，嗰几只啊，即系小米啊、米团啊、美团啊，嗰几只真系会慢慢咁样取替啦，即系成为即系股民们心目中最靠得住或者派息最靓仔嘅啲股份咧 ，Dicky。 或者我觉得咁讲啦，即系你话系咪去到陨落，我又觉得都未咁悲观嘅。不过咧，就真系你话有冇吸纳价值？咁我一路其实过去咁耐以嚟，我都系坚持买唔买好啊，唔好买。四十蚊咯， 系 唔好住，即系我谂我讲咗咁耐都系咁噶，唔系话就系寻日我先有咁样嘅讲法，即系个对于汇控我都 啱 时间由佢业绩到现在，咁我谂即系都无奈同客观嘅现实就系、是、既然咁今年都冇息牌，买得银行啊等收息，咁所以其实咧都要大家又理解多样嘢，就话喂，即系过往啊点样以前系股王，系。九十年代尾佢佔三成添，佔恆指個比例，即係未有一個個股上限嘅時候，嗰陣時就真係股王，嗰陣時就未有中移動添，咁但係時勢亦咯，咁而家都真係唔同咗啦，咁亦都非戰之罪嘅，即係我都會覺得同匯控個管理層冇關，怪就怪九零年當年佢喺香港拆遷翻去英國咯，如果真係要怪嘅話，即係呢個係一個錯誤嘅決定咯。如果你睇翻轉頭，不過睇翻轉頭就冇嘢講噶啦，睇翻轉頭就個個都聰明仔嚟嘅，咁所以咧即係你話咁即係反映得到原來哇，即係歐美市場嗰、那個所謂監管嘅風險咧，原來都可以好大嘅，即係你唔好話哇內地全部都係政策市監管風險好大，因為阿爺話要你做，咁你係有得做有得撈。哇！阿爺話唔准玩，咁你係冇得玩啦。OK， 其實你睇翻啲歐美市場一樣係咁。其實英國係唔尋常嘅，咁但係你話佢哋又係咪迫於無奈呢？咁又係有啲迫於無奈嘅。咁但係你話公唔公平呢？咁講真，除淨咗都冇得派， 咁啊梗係唔公平啦， 唔使講嘢啦。咁但係問題係而家呢一刻，即係究竟點樣搞落去呢？即係已經唔係淨香港嘅層面，因為而家講緊係英國監管機構，而佢係間英國嘅公司嚟㗎，佢喺英國註冊成立㗎，佢喺香港上市咋，亦都唔係唯一喺香港上市添㗎嚇。咁所以呢個亦都即係難搞。咁但係歐就講話咁喂咁點啊？咁難煤氣又另一個 case， 因為佢估值真係高好多長期地。咁同埋呢段時間啲公用股好多都跌咗落嚟。就算你話長和係長江基建啊嗰啲都跌咗落嚟，因為始終喺海外、喺英國、喺其他地方，佢哋都有公用嘅事業。咁當即係經濟停擺，即係疫症嘅蔓延，咁心理上都有啲影響。你話實際上可能哇，其實公用事業嗰個影響唔係咁大，但係心理上的影響就會大啲咯。咁所以變咗即係全部啲公用股其實都跌咗落嚟咯，亦都唔係淨係煤氣一隻，但係煤氣個估值不嬲都係比較即係過高，呢、這個亦都係好客觀嘅現實。咁所以借啲耳，咁你話即係所謂嘅紅股少咗啊，咁啊沽佢落嚟咯。咁所以但係另一樣嘢嚟嘅，即係頭先歐就話喂，咁會唔會俾佢哋取替啊？咁咁當然即係我一直都講話，即係呢啲同股不同權，佢嗰個彈力會好啲，估值梗係唔平啦，美團邊平啫？咁但係我都係睇好佢。咁所以但 真係好客觀嘅數據就係、是。咁講真之前你話個指數跌到21,000，喂佢都落到70蚊邊緣，都幾恐慌。喂冚冚聲就打翻上9蚊樓上，即係亦都見得到呢個情況，即係佢哋嗰個股價嗰個反應動力係即係的而且確係幾大咯。咁當然始終唔同嘅行業，咁一啲處於高增長嘅階段，佢就算盈利唔係好高，大家願意俾一個高啲嘅估值佢。咁向來股票市場嘅定律都係咁噶啦。咁但係到佢增長放慢，咁嗰個神話就算未破滅咧，咁個盈利進入高原期咧，投資者就唔願意俾咁高估值噶啦。咁不嬲都係咁，咁就係，但係就係繼續投資者就會係喺度追逐呢一啲咁樣嘅概念。咁啊，咁多年嚟都係咁噶啦。 系咁，但系投资者都每日都要进步啊，同埋学习嘅，咁啊唔能够一两只股份就即系陪你中路啊，即系可能旧时真系有呢支歌仔唱嘅，即系话哇嗰几首汇丰啊，够供个女去读书咯，咁样 系啦，咁啊全部都唔使钱噶，派咗咁多年息，啲股票咁即系而家系会有啲变化，因为佢哋嗰盈利嘅基础会有啲变化，即系其实就真系时势逆啦，我谂。都是那句很客观地说，就不要只差一两只股票咯，即最好一个标准的投资组合，即都可以是揸住那十只八只股份，都是 互有攻守，大家都有大家的角色咁功能，同埋就係話，當經濟出現逆周期嘅時候，佢哋個表現都略有不同，咁點樣都係穩陣啲嘅。 係球隊咁啦，前中後咧泛泛齊咧，咁就一定啊嚇，即係無往而不利啦。咁啊，即係有啲人踢前鋒嘅進取啲嘅，啊有啲人防守嘅，最緊要個龍門咧就唔好俾人搬走，好好守住佢，咁就啱啦嚇。OK， 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 Dicky 幫我哋分析大事。Dicky 剛才有提及過的股份，自己有沒有持有呢？沒 有持有的，多謝你。 好，麻煩了 Dicky， 那我們下個星期再談過了。拜拜。 拜拜。 二台通識60秒。雲端儲存服務需求不斷增加，因為貪它夠方便又沒有地域限制，所以越來越多機構和個人會選擇使用，所以我們更加應該要注意它的保安風險。譬如不想數據資料洩漏，那就要用雲端帳戶設定一個嚴謹的密碼，仲要定期更改。如果云端服务商有提供双重认证，例如可以用指纹、数码证书等等，最好就用他们了。而为了保护资料，除了要了解并且记录储存在云端平台上面资料的种类之外，亦都应该帮档案或者资料夹预设合适的存取权限，审慎考虑是否有需要将敏感资料储存在云端平台上面。如果真的要储存敏感资料的时候，应该先将资料加密才好上传去到云端，而当要传送资料的时候，同样应该使用加密的通讯渠道，例如是保密插口层 SSL， 那就更加稳阵了。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播成 二台通识60秒。 冇错啊！咁喺疫情底下咧，除咗资讯安全咧，个人嘅卫生同埋安全亦都非常之重要啦。 系啊，样样嘢都重要啊，即系 keep 好佢，咁啊又保持住清洁啦，咁啊最好啦吓。 系啊，特别系啲口罩同埋个人用品。咁呢个时候咧，听一听8:30嘅新闻先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显示，全球的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已经突破100万宗，51,000多人死亡。美国是最多人确诊的国家，有超过236,000人染病，其次是意大利和西班牙，确诊人数都超过110,000。至於最多人死亡的國家是意大利，其次是西班牙，同樣有超過10,000人不治。法國當局首次公布在護老院感染新型肺炎死亡的人數，初步點算有最少884名長者死亡，連同過去一日在醫院新增的471宗死亡病例，自疫情爆發以來累計5,387人不治。確診人數增至59,100多人。法國自上月17日起處於封鎖狀態，民眾如非必要禁止外出。被問到疫情是否有舒緩跡象， 卫生部门话，目前判断为时尚早，强调必须小心。意大利单日新增760宗新型肺炎的死亡病例，总数增至13915宗，仍然是全球最多人死亡的国家。确诊人数增加4668人，是连续第四日保持在4000多宗，累计超过115000人染病。世卫专家小组将会开会，讨论是否改变有关民众在公共场合戴口罩的建议。世卫目前建议民众和所有咳嗽或者打乞嗤的人保持最少一米的距离，只有生病或者出现病征的人，又或者要照顾染病的人，才要戴口罩。但有传染病专家说，有新研究显示戴口罩可能有助保护个人免受感染。美国有测试更加指出，咳嗽和打乞嗤所喷出来的液体最远距离分别达到6米和8米，认为戴口罩可以减低患病的风险。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早上钟南山认为，疫情防控的关键是保持距离和戴口罩。由于病毒主要通过飞沫传播，戴口罩能够有效防止飞沫感染。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认为，今次的新型肺炎疫情非常严重，可能会持续多个月。即使疫情在夏天可能暂时舒缓，但冬天可能再来。袁国勇在网上直播说，早前大约400名从湖北回港的港人当中，只有4%至5%的人有抗体，显示即使在疫区有抗体的人都不多，所以估计疫症会持续一段的时间，直至出现有效和安全的疫苗。袁国勇又说，学校如果要复课，最起码要先恢复正常工作，再给大学复课，然后到中学。如果到时都没有出现大爆发，小学和幼稚园也都可以复课。也复工之后，员工进入办公室之前必须量体温，在公司要戴口罩，也都不应该聚餐。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18012点，升193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611.34美元，卖出1613.5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2，日元108.04，瑞士法郎0.975，澳元0.605，加元1.416，新西兰元0.591，人民币7.086，英镑对美元1.238，欧元对美元1.084。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稍后一两阵雨，部分地区的能见度较低，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展望未来的一两日风势颇大，星期日和星期一有大骤雨和雷暴。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交，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车多，龙尾在游丽村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在星河名居。咁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返九龙方向，近住哈罗国际学校一段慢车，龙尾在三圣村。大埔公路出返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方向上水。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G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姓余，我是小学生，我帮医护打打气。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上班，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的我，鹏仔程振鹏，朝早起身的原动力梗是要有林忆莲的歌啦。是哪一首不重要啊，最重要是有啊。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好啦，时间嚟到朝头早嘅8:37啦，继续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啦。直播室入面有白元乐同埋 Barbie 啦，早晨。 早晨。 电话侧边梗系有彭爷爷啦，早晨。 喂，早啊，小白同埋 Barbie， 仲有各位晨光嘅听众吓，咁啊，继续我哋嘅节目时间8:30过后咧，我哋一齐咧就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啦。咁啊，先交俾我先啊，咁彭仔手上咧就今天咧就拣咗份苹果日报嘅头版头条咧，就同大家咧。讲下嘅，咁啊，因为咧呢一个嘅新闻消息咧，就系、是除咗话系贴身之外啊，即系我哋自己贴身之外咧，就因为咧，有啲咧系唔系呢一个嘅疫情嘅新闻啊，咁啊叫做换下口味咁样啦吓，即系如果唔系咧，挤咧都净系得嗰啲嘅疫情嘅新闻咧，大家以为咧呢个世界上咧其他嘅消息去咗边咧咁。好，先睇咧今日苹果日报嘅头版头条咧，就系、是、讲到话香港电台嘅记者啊追问世界卫生组织高层人员啊台湾会员资格呢一件事咧，就触发咗一个政治风波啦。这个风波都越演越烈、哦。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呢昨日呢主动发表声明的，就指港台的表达是有违反一个中国的原则。咁直指呢广播处长梁家荣呢对此是需要负责。咁而呢件事亦都引起咗社会哗然啊，意思即係指啊邱腾华发呢个声明。咁港台呢就指审视过内容之后，即係嗰个记者访问嘅内容之后，认为呢就并冇违反一国两制。而港台工会更加批评呢邱腾华嘅举动呢係令人心寒，形容呢港台已经係失去发问嘅自由啦，咁话。今次牽涉其中嘅咧，就係香港電台嘅一個英文節目啊，脈搏。咁佢嘅記者咧，唐若允咧，咁喺上個月底訪問咧世衛助理總幹事艾旭德，喺訪問嘅時候咧，就問及啊世衛是否會重新考慮台灣會員資格。咁艾旭德咧先係沉默大約十秒，其後咧就話聽唔到提問，之後咧突然中斷個視像通話，佢哋嘅訪問係用視像去進行噶。咁啊記者咧就再致電並且提問，咁啊艾旭德咧就話中國抗疫表現好好，咁啊冇提到台灣嘅。咁就結束咗個訪問啦。咁艾旭德咧呢一個嘅表現咧，喺訪問中嘅表現咧，經社交媒體廣傳，咁啊引嚟咗國際輿論廣泛關注。咁世衛事後就罕有地咧係發聲明回應，就指咧台灣成員國資格咧係由成員國去決定嘅。咁啊事源就係咁樣啦，所以先引發咗咧就呢件事咧就曝咗光，多咗人關注啦。咁而事件亦都引發咧有意見咧就批評港台啦。就商經局尋日就以一個回覆傳媒查詢為理由咧就發表呢個聲明，就指咧局長阿邱騰華認為咧港台喺節目中嘅表達咧有違一個中國嘅原則以及香港電台約章。咁就話啦，眾所周知啊， 世卫成员国咧都系以主权国家为单位，咁港台作为政府部门及公共广播机构，系需要对此有正确认识，不能偏差。亦都指咧，广播处长梁家荣咧系必须对此负责咁话嘅。咁啊，睇下呢件事咧继续发展落去咧，会发酵成点啊吓？咁呢一个嚟自今天咧《苹果日报》嘅头条报道啊。 好啦，跟住同大家睇一睇咧，今日《明报》嘅头版头条啦，讲到咧就系酒吧关十四天，专家咧就批评反应慢啊吓。本港咧出现咗涉及酒吧嘅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咧，已经有半个月啦，累计69宗嘅个案已经传至第四代。更加有本港最大的爆疫群组呢咁係出现㗎。食物及卫生局呢至到昨晚呢先至公布今日呢嘅五间六点钟呢起先至係需要关闭酒吧14日。业界呢就预料有1200间持有酒吧批注酒牌嘅酒吧呢係要关闭㗎。政府咧，琴日七时许嘅时候咧就刊宪啦，就讲到啦，纯粹或主要售卖或供应令人醺醉嘅酒类就地享用嘅处所、餐饮业务处所同埋会址内咧有上述范围嘅咧，都需要关闭14天，违者咧最高可以被罚款50,000元同埋监禁6个月嘅。咁啊，陈肇始咧，琴晚就话啦，3月19至到4月1号嘅573宗个案之中咧，有132宗嘅确诊个案咧系本地个案啦，当中咧超过一半咧系涉及酒吧等等噶。佢就形容啦，从科学数据可见，酒吧等等嘅处所都系传播病毒嘅高危风险处所，咁所以咧就作出咗上述嘅安排嘅。咁啊，副食环署长黄淑娴就话啦，酒吧咧系纯粹或主要售卖同埋供应酒类嘅地方，客人可以喺入边饮酒，但系如果有关处所咧系唔可以就地享用，咁啊，例如咧啲超级市场咧就无需要关闭啦。佢就话啦，如果主要售卖咧，都会申请附有呢个酒吧批注嘅酒牌，咁营运者咧就会知道自己系唔系营运酒吧啦。咁啊，执法人员咧亦都会知道，亦都可以分得清楚嘅。咁啊，被问及啦，咁啊，居酒屋会唔会都需要关闭咧？咁啊，黄淑娴咧就话啦，普通嘅食肆咧都系要跟随翻3月28号公告嘅指示，咁啊，例如咧都系要进行一啲嘅措施啦，咁包括咗探热啦，台与台之间咧系需要有1.5米嘅安全距离等等。咁又问到点样去分纯粹同埋主要咧？咁啊，黄淑娴就话啦，睇卖酒业务占嘅比例，咁啊，例如咧如果有好高嘅比例，咁啊，包括咗譬如可能系超过90%咧，都系卖酒嘅话咧，咁就自然会系定立去某一个类别啦，咁样。咁所以咧，呢一个就系相关嘅一啲定义啦。呢个系嚟自明报嘅报道。 好，唔该晒 Barbie， 再睇下嚟自星岛日报方面嘅报道。咁啊，见到头版嗰度有星岛嘅独家，咁啊内容咧就讲到话，佢哋星岛日报咧就寻日独家披露咗本港法律界揭发集体感染嘅叫做仲裁群组。咁啊，有律师行啊合伙人咧就喺3月7号嘅时间啊率领法律团队，以及咧就聘用啊本港一位英国御用大律师同埋客户啦，喺欧美疫情肆虐期间，咁啊到英国伦敦进行仲裁聆讯，结果引致御用大状，以及咧就系3名律师同喺伦敦染上新型冠状病毒。有传闻指啊，有关嘅客户近日亦都怀疑被确诊。咁啊，另外有消息话到司法机构亦都有女职员怀疑系确诊个案噶。司法機構回覆《星島日報》的時間就話到啦，經了解之後，有一名在東區裁判法院工作的員工近日身體不適求醫，並且在醫生建議之下進行了就冠狀病毒的測試。該員工正在等候測試結果，現在已經就沒有司法機構就辦公了。司法機構為了慎重起見，已經加強了清潔和消毒有關的地方。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獨家報導。 好，跟住落嚟咧，同大家转睇下嚟自香港文汇报嘅新闻消息啦。咁係讲到啦，广东省啊喺2号咧出台对香港货柜车司机入境检测嘅优化管控新政策嘅，咁啊引发咗咧广泛关注啊。对此咧，深圳市口岸办相关负责人接受香港文汇报记者采访嘅时候强调话啦，这个政策呢就是广东省3月27号入境措施的补充来的。由4月4号开始呢，就香港货车司机入境深圳如果可以是出示到 據香港具資質機構開立的健康證明，咁咧就不必咧喺口岸深圳嗰度咧做呢個核酸檢測，無法提供健康證明嘅司機咧，仍然可以喺口岸做檢測，檢測一次有效期咧就七日。咁呢一個咧係二揀一嘅安排，考慮到咧流程上可以加快貨櫃司機通關。咁對於咁樣嘅政策咧，有跨境貨車司機咧就接受香港文匯報採訪嘅時候咧就表示啊，確實咧係有助提高效率，希望咧特區政府能夠係提供協助。不過咧佢哋可能咧要失望啦，咁講嚇呢一個嘅文匯報呢一度嚇，咁主要係講到咧就話香港陸路客貨運輸業議會啊，就稍早前咧就曾經同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啊陳凡咧就會面啦。不過咧，議會主席咧蔣志偉就指出咧，由於咧醫管局曾經表明咧急症室就唔會發出健康證明書，而香港醫療機構嘅核酸測試費用高昂，一般咧貨運司機難以負擔，咁而內地嘅測試費用咧，只係需要大約200元，較為咧係平一啲。咁而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啊張竹君咧，尋日亦都指出咧，唔會有提供健康證明嘅服務嘅。啊，咁可能講到話，可能要失望，就係指呢一度都未定啦嚇。咁呢個嚟自今天咧《香港文匯報》嘅報導嚟嘅。 好啦，跟住睇一睇今日《經濟日報》嘅報導啦，講到就係疫情打亂呼吸海外人，大學促增学额，咁啊，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啦，多国咧都正实施咗入境限制，唔少香港嘅学生咧本身打算去海外升学嘅计划咧都被打乱啦，预料会有更多人咧选择留喺香港升读大学，加剧咗今年咧八大学位嘅竞争噶。有消息就指啦，本港多间资助大学咧近日已经向政府提出增加新学年嘅八大学额，而中学校长会咧亦都促请政府喺新学年咧增加更多嘅资助大学学额咧俾应届嘅中六生去升读嘅。有不愿透露名称嘅呢一个大学管理层就表示啊，多间资助大学预计因应外地嘅疫情咧，下学年会有较多嘅学生留港升学嘅。有好多学生咧，本身系想去英国或者美国留学，不过亦都未必入到境，咁可能咧都会担心啊。咁因此咧，多间大学咧嘅代表近日已经向政府提出系会增加来年嘅八大学额。不过消息就透露啦，政府就唔太支持呢个建议，并且引述当局认为咧，而家已经有呢个1.5万个资助大学学额，已经远超政府定下嘅18%适龄学生升读大学嘅目标啦。学友社的辅导顾问吴宝成亦都说了，近日接获了少量家长查询，因应欧美等等是对卫生问题的处理方法不理想，就想打消给子女出国留学的念头。不过亦都说了，其实有关的影响未必太大，因为早前社会运动令到不少学生都有意欲去外地升学，加上适龄的学生人数减少，他就预料了留港升学的人数也不会大幅增加，最多都是回复几年前的竞争程度。这个是来自经济日报的报道。 嗯，明天4月4日的时间就是清明节，东方日报也有讲到一些关于疫情怎样影响清明节的。讲到清明节将至了，但是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严峻，很多校址言宣，最终可能都会一起重简了，亦都知道拜祭的人数亦都有所限制，令到相关的行业可以说是叫苦连天了。从事香烛纸扎生意的店主指出，行业本身都已经步入夕阳，加上疫情更加是雪上加霜。有店主更加说到，20多年以来生意从来都没有试过这么差，烧腊店与及咧就花店亦都系受到咧就系疫情影响，话到话生意咧真系预期咧都会少一半以上噶啦。 不少人为了就是被拜山的人潮就未必去扫墓，或者就一起从简，连带祭一啲叫做上山拜祭嘅鮮花啦、燒肉啊，亦都冇乜人問津。咁啊，旺角花墟生意咧可以話係一片蕭條。有花店負責人話到，今年嘅生意額較以往大減八成啊。咁啊，亦都有店主話到，今年客人咧手頭好似緊咗好多，普遍咧就偏好一啲咧就係價格較為廉價嘅一啲鮮花嚇。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客座教授冼日明就表示，不少人趁着清明节拜祭先人的时候会顺道就当是一个家庭的聚会，但是随着疫情发展，市民就会减少社交活动。他更加说到，就算去拜山都会清简些，或者不会买东西吃。他表示，若果店铺原本是生意都不是那么理想，加上营运资金不足的话，或者会有机会被淘汰，预计情况会一个月两个月之后就反映得到的。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雇佣同业协会代表刘丽诗， 因为个合约到香港就生效噶啦，喺生效嘅期间咧，就雇主必须要负责一切雇佣嘅食宿嘅，咁所以咧嚟到香港要做呢个14日家居隔离咧，嗰个责任咧就系雇主肩负嘅，咁样都有个指引就系话要单人房啦，同埋有私人用的卫生间和一个通风的地方，就可以在雇主屋企或者是酒店啦、宾馆啊、其他一个住宿地方或者是亲戚朋友的地方，但必须有具备这些这样的设施，那就可以做家居隔离的了。那他聘用了之后呢，那原则上呢这间他有 Visa 就可以来香港的了。那但是如果在马尼拉在菲律宾呢，因为有些地方他是封了城的，即是不可以进入马尼拉的，变了他就去不到马尼拉飞来香港了。但是如果他本人已经在马尼拉，而且又有 Visa 又做了出境证呢，他可以来香港的。但是来到香港呢就必须做个14日隔离这样。政府都宣布了的了，如果他是合约到期呢，他都给他延期。在新工人未来之前呢，他原本是到期的了要离开，那他都给他延期都两个月的。那如果是他要回去原居地放假那些呢，亦都给他延期两个月之后先回的。暂时都没人可以做邮递的方式做这个延期，都是要拿那些文件要去排队要做的。咁佢假期呢即係佢有权去休息啦，咁我哋建议雇主呢就以关心佢嘅心态同佢傾啊，你都系家庭嘅经济嘅支柱喎，如果你有咩事呢都影响你嘅家庭嘅，咁佢就会諗返你自身嘅问题啦。咁同时呢亦都建议佢假设要出街嘅呢就要戴口罩勤洗手啊，咁同埋唔好去人多聚集嘅地方。咁如果佢係可以唔出去嘅，可以留喺屋企度休息，咁係唔需要去工作嘅喺休息日里面。但係如果愿意帮手呢，可以计返人工俾佢嘅。咁大家去协调囉。佢因为呢休息日呢就唔係法定假期。法定假期呢就唔可以人工代替休息嘅。咁係以法定假期当日前60日之内或者后日60日之内呢必须要补假。但是休息日呢就可以以双方协议之下呢可以以人工代替休息的。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嚟自美国嘅 Nelly Rapper 呢一首新歌咧，非常之趣怪，而上榜呢一个版本咧，更加将所有难听嘅字眼咧，全部 cut 晒啊！都系讲述咧男士对女性美态嘅倾慕啫。Jack Harlow，I wanna see some，I wanna see some，I wanna see some，Baby can you do it like that？From the front to the back，She said I don't wanna move too fast，Till she hit that gas。So rockin' the puff puff pass, now the whole squad gettin' the best. She said, Jay, where you been at? On the road, but I just got back. And I'm still fly than a p***h in your boyfriend, well, he just not that. And I don't know how to behave. I'ma tell her be safe. I don't need a p***h, I'ma tell her be safe. I got God with me and he's telling me things. I wanna see some. I wanna see some. Baby, can you do it like that?From the front to the back, she said, I don't wanna move too fast, till she hit that gas, so rockin' the puff puff pass. 刚啱于三月份咧过咗佢22岁嘅生日啊，不过佢嘅样咧其实几趣怪，有啲似咧啲鞋星嘅样啊。本周新登场占第10位 ，Jack Harlow，I Want to See Some。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朝早8点56分嘅时间，梗系即刻请阿华梅姐出嚟啦！早晨啊， 早晨。 Good morning， 今朝系小白同 Barbie， 系 啊，华梅姐。 Hello，Barbie， 好似好耐冇。啊，同你咁样倾偈咁样，好似系咪啊吓、嗯？通常好似有我就冇你咁样嘅。 你哋慢慢倾啊，而家慢慢倾啊。 哎呀，我都好挂住华梅姐把声噶。 小白做咩啫？好攰咩？ 唔系啊，哎，见你哋吓、啊、ladies talk 噶嘛，咁咪慢慢倾咯。 咁、啊、嘅，我又觉得咧，阿小白就算咧觉得咧，真系有啲攰啦，都唔奇噶。即系尤其是咧喺我哋而家咧，各个人咧都好努力咁去抗。疫啊嘛，唔敢松懈啊， 冇错。 所以咧，真系咧，有时咧会个担子都几重啊，嗰、个心里面嘅负担咧，嗰、个情绪嘅压力咧，都会系有随之而增加。呢一点咧都可以理解噶。咁、所以咧，哈，真系咧有一啲街坊咧，同埋有啲嘅区议员咧，真系做得几好、啊。我发现呢就是原来在这个的对面海啊对面海湾仔啊跑马地啊有议员呢区议员呢想到呢就是帮啲街坊呢搞返个艺术展喎、 哦。 哦就是点呢原来呢有区议员呢在3月的时候已经呢即是见到个疫情咁样发展落去啦。大家呢抗疫嗰个心情又咁沉重啦经常都戴住口罩原来佢都有心啊佢呢就搞咗个呢呢一、這个口罩下嘅心情一个呢艺术嘅创作其实再简单啲呢即係叫啲街坊朋友呢画下公仔、以画图画以画作咁嚟到呢用艺术去表达佢哋自己呢喺呢个疫情之下嘅心情作为一种嘅纾解啦或者係係咪治疗自我疗愈咁样。 都系。 咁佢呢就啲街坊如果呢参加嘅话呢咁佢又俾张图画纸佢呀唔係图画纸佢俾到画布佢然之后俾啲颜料佢咁。咁呢都收集到啦有若干嘅作品呢位嘅区议员话咁而家呢佢呢就直头呢喺成和道嗰度呢、有一个位置呢就摆咗做展览将啲街坊嗰啲画作。 喔贴晒出嚟喎。 係呀都几有趣呀同埋呢你都咪话呢街坊呢个才艺呀、真係卧虎藏龙呀。 係 即係有得睇过呢我都描述唔到啊。有啲呢就真係呢是好现代嘅好依家呢贴合嗰啲嘅颜色或者啲人物公仔咁样。但亦都有一啲啦即係好传统嗰啲好似油画咁靓㗎喎吓。都係讲出呢大家街坊呢喺呢个疫情之下点样生活咁。真係有意思佢哋会摆到6月啦而家呢个展览吓大家呢可以睇下有冇时间去睇啦吓。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我话梅姐今日 #hashtag 系抗疫不忘搞艺术，街坊才艺添雅俗啊！ 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咧就比较挤塞。咁另外喺新界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康城路一段慢车，龙尾喺百胜阁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哈罗国际学校一段咧都系行车缓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啦，同埋元朗公路黎维格音屏上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e see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四月二台，逆境求生。 晨光第一线， 逆转新格局。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上下半场重整阵营， 每朝与你容光焕发抗疫情。 小白、芭比、阿欧、彭仔，当然仲有朱海婷。 切，咁咪即系一样。 讲咩啊你？ 一样咁好听。 记住系晨光第一线啊！ 来一点新意， 加多点坚持。 四月二台逆境求生，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跟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学界超声道主持 Miss We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宝良谷骆杰成，1983中学的中四级学生，我叫郑伟恒，英文名叫 Wayan。 在2019年的7月份暑假的时候，我和我的拍档 Justin 一起参加了2019年的香港 4DFM 数理科学创意比赛，仲好彩咁攞到初中组嘅冠军，之后仲晋级咗去韩国嘅决赛添。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学界超声道》。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丽一丝。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财子 O 投资 O to O。 早晨，早晨，星期五的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欧请来呢汇生国际金融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温冠伦 Sunny 帮我们分析大市的。 Sunny 早晨。 早晨，早晨。 隔晚美股呢都有得升啦，今日港股有没有机会被美股带动升回去高一点的位置啊？ 其实我们一直这几个月都是讲大家究竟现在是部署紧即是中长线，可能半年一年两年的即是做法啦，还是其实短线布局的。那我自己之前就分析认为啦，这段时间其实都是主要是以反弹为主的，所以反弹的话即是有机会代表是如果现在真是红市，那没理由是由红一突然间变到去即是牛一的嘛。咁所以我哋認為就話，疫情當然可能有一日可能四月五月受控制，咁但係始終成個世界嘅金融嘅經濟鏈咧已經受到影響，所以嚟緊咧就係呢啲所有嘅上市公司其實都會有一個負面好大影響噶嘛。所以短線咧，如果大家真係同我哋一樣，上個星期同大家講，咁由低位港股已經升到成兩千幾三千點啦。咁如果喺早低位嗰時候買咗做一個佈局嘅話，咁當然係可以。即係有籌碼可以慢慢去睇下咩嘅時間將啲即係持倉可以獲利下啦。但係如果大家係未買嘅話咧，咁小心就係會唔會去到例如我哋呢幾日嘅24000點咧係個阻力位。如果升唔穿嘅，大家就要小心啲啦。所以點解我哋上個星期五係講緊即係石油，我哋用分注嘅去買嘅。咁如果呢個星期大家分注買咗，例如啲石油股啊、ETF 啊，甚至期貨，咁其實 今日去获利，其实保守估计都有 10-20% 嘅，咁所以短线操作呢就係、是、做一个波段就好啦。 踏入四月呢，咁呢个环节呢都会帮一啲呢散户股民呢以至听众朋友呢问下股份啦。咁琴日呢就有位钟小姐呢问隻303啊，韦益达。呢一隻股份呢就睇到佢其实上年呢个业绩呢都几好嘅。咁钟小姐69蚊买啦，佢就想问指示指赚，咁现价呢就大概55蚊到嘅水平。其实同52周个高位咧都跌得几多下吓，咁啊，新年你点去分析咧呢只股份？ 咁啊，好明显啊，即系钟小姐买个位咧，其实应该系疫情前面嘅。咁啊，疫情前面嘅时候，其实呢间公司啊发展嘅状况都唔差嘅，无论佢嘅盈利啊，或者佢嘅专利啊，各方面其实基本面系唔错嘅。可惜，咁我同大家分析下佢本身而家嘅业务咧，系做即系电子客栈产品嘅分销啦，同埋去做生产嘅。而佢生产嘅即系个工厂咧，就系、是、主要喺内地嘅地方。咁有冇研究下究竟佢开唔开到咧？会唔会受影响咧？而第二点就话、是，佢主要销售嘅地区咧，北美同埋欧洲咧，系占咗成80%嘅。而家世界状况咁样，究竟系分销嘅状况，当然系会受到负面嘅影响啦。所以你见到系完全系同呢个世界嘅疫情系有好大嘅 correlation， 即系好大嘅关系嘅。除非真係四月五月歐美嘅經濟有所向好帶動嘅話咧，咁呢間公司咧就有機會做個反彈。但係如果歐美經濟係會比中國啊大中華區比較差嘅話，其實佢最多只有反彈，但係好難係完全係反轉嘅。咁所以呢個基本面咧就要去同呢、這個疫情嘅時間有關係。而第二點啦，中小姐買嗰個位就大概喺250天線左右啦，一跌穿咗250天線，然後成個大市都跌落去咧。咁其實已經係早前應該有做指示㗎啦，而呢個位咧，我自己就唔建議鍾小姐佢去收貨，就寧願唔好，寧願係如果能夠係唔跌穿53.5嘅話咧，咁啊仍然可以睇下可唔可以短期持有。咁啊，如果嚟緊個市嘅反彈應該升到大概60蚊左右咧，睇下可唔可以先減少少，咁佢嘅股息嘅穩定性咧，應該係會比匯豐高。再加埋呢間上市公司咧，其實都有差唔多成30%咧，係有啲基金持有嘅。咁基金嘅持有能力咧，係比散户強，應該喺未來3-3.5年咧，係可以守一守一守。但係跌穿個橫行區咧，咁就要可能要再減一少少。 完全明白曬咧，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匯生國際金融集團有限公司董事啊温冠倫新李幫我哋分析大市嘅。新李頭先有提及過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啊？ 持有石油股同 ETF。 唔該曬，咁我哋下個星期再同你傾過。唔該，新李，拜拜。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晨光第一线，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 白猿号，消失的地图。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消失的地图入边啦，电话侧边咧揾嚟旅游作家 Stella 喺度。早晨啊 ，Stella。 早晨，哇，好耐冇听你把声啦，我都。 系啊，之前嗰段时间咧，我哋有呢一个精锐朋友啊，而家又消失的地图咧出翻出嚟啦吓。 好啦，翻嚟啦。 啊，不过而家咧就疫情关系啦，咁所以咧就算我哋想旅游啊，都冇办法咧就离开香港嘅，咁或者又有好多检疫措施啦，大家都唔好去到令到呢个医疗系统负担得咁犀利，所以都少出门口。好啦，咁但系咧，我哋相信咧，明天一定会更好嘅，所以我哋咧可以搜集一下啊，到底当呢个疫情完结之后，我哋有啲乜嘢嘅地方可以值得介绍，而系几啱咧啊，啱啱咧就学咗好耐嘅香港人可以去嗰度玩下嘅，你有冇啲介绍啊 ，Stella？ 真有啦，你太了解我呢啲咧，冇得出去旅行，都要匿喺屋企睇旅行嘢嘅人啊嘛。 系啊，就系、是、知道你系呢啲人，所以即刻揾你嚟特介绍一下啊嘛。等疫情完咗，我哋而家啲听众待定待先，跟住可以去边度玩就问下你嘛。 冇错，因为呢排咧，我又研究咗，其实系我系疫情爆发之前去过，但去完之后咧， 念念不忘，所以咧就摆咗喺我呢个嘅口袋名单，准备咧疫情过后再次出发。 系， 其实大家都好熟悉嘅日本鹿儿岛啊。 哦，鹿儿岛喺九州嘅南部嘅位置噶、哦。 冇错，因为香港有廉航直飞过去，嗰条飞过去好方便。咁我系第一次去完之后，觉得咦几得意喎。同埋我唔系净系去咗鹿儿岛嘅可能中央嘅位置，我系再去南端啲嘅一个叫紫宿市。的地方， 紫宿市，紫是手指的紫，宿就是 住宿的宿， 住宿的紫宿市。哎呀，其实呢，虽然我成日在节目那里都说我是福冈大使，但是福冈我就去很多，其实鹿儿岛我没去过的。 其实很多东西玩，因为呢就这么讲紫宿，大家未必有什么玩，好像不太熟啦，但我只要讲其中一样东西，肯定大家都有听过或者见过的。 是什么呢？ 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电视节目里见过呢？有一个叫热嘅浴沙嘅东西，其实咩咧？就系一热嘅沙埋住你个人啊！ 哦，我知啦，好似得翻个头喺个沙上面嗰个嘛。 冇错啦，我今次其实就系有少少特登去试呢样嘢嘅。 吓、 咁其实佢个玩法系点样？类近温泉啦，因为其实佢嗰个位置系温泉水涌出嚟啦， 系 咁令到你啲沙变热啊嘛，咁、 哦。 佢就會放走啲温泉水，咁你剩翻啲熱嘅沙，咁、你個人咧其實嗱，去浸温泉我哋咪會沖咗涼，淨到自己乾淨咗，跟住先去浸温泉。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係嘛、啊，但係浴沙唔同喎、哦，今次入去嘅時候咧，其實就係換咗件衫先，其實都係類似浴衣嗰種，係、啦，咁入邊就咩都唔著嘅。 定 係 著泳衣㗎 ，Stella？ 咦，唔係㗎，入邊咩都唔著嘅，全裸嘅、我哋淨係著嗰件浴衣。 浴衣係。 是啦，咁着住件浴衣就行去我哋一个叫沙场嘅地方。 系， 咁我哋就会瞓喺度啦。咁佢就有啲职员咧，就搵啲热嘅衫。佢哋好得意嘅系攞住真系地盘嗰啲铲咧，沙掹住你嘅。 呢个好玩啊！净系睇人攞啲沙埋自己咧，哎，我都有好多幻想喺嗰度。 系啊，呢个好过瘾嘅。咁记住系唔使冲凉，我哋就换咗衫先，跟住就俾人掹住。咁你唔好以为掹住其实咦冇乜感觉掹住啦，因为个时间大概系10至15分钟。 嗯 嗯，系啦。咁啲沙掹住你嘅时候，你会觉得咧好似哇俾人拥抱住包围住热辣辣咧，好舒服噶嗰、那个感觉。 会唔会太热噶嗰啲沙？好惊、哦。 其实唔会，我觉得温度系同你浸温泉可能差唔多，即系热热地偏暖再少少。 即系差唔多40度承受到嘅。吓， 冇错，因为佢唔同嘅情况下啲沙唔同，例如佢分咗好多个沙嘅池噶嘛，例如呢个池可能啲温泉水啱啱放嘅，咁、那个温度咪高啲咯。 嗯。 系啦，咁如果另一个可能本身佢已经放咗一阵啦，咁个温度就会低啲。 哦，有唔同嘅。 冇错，同埋最过瘾系咧，我平时唔系嗰啲好出汗嘅人嚟嘅，但系焗咗15分钟之后咧，哇，额头啲汗咧系滴出嚟嘅。 哇，咁我呢啲咧出汗出到叭叭声嗰啲，去到嗰度即系。好湿啊会， 冇错，同埋唔好觉得唔卫生，因为咧佢哋会定时放翻啲温泉水入个沙池度，消毒啦，跟住过咗浸水，咁放翻啲水咧就下一转嘅客人就会再用嘅，咁所以其实就算你爆汗都唔紧要，你上一手用完咧，你唔会感受到佢啲汗嘅。 啊，咁啊得啦，即系我最惊就系嗰啲好似毛巾效应咁样咧，呢、這个抹完到嗰、那个，咁佢冇咧，咁我就安心啦。 系啦，冇啲咁嘅问题嘅，放心。 系啦，咁啊呢个沙叫沙浴啊。 嗯，冇错， 沙浴都 其实有两个地方可以嘅，一咧就系可能你自己住嗰间嘅住宿本身会有呢一个嘅服务嘅， 嗯， 系啦，咁亦都会有啲特登系出去浸唔系叫浸嘅，去拥呢个沙浴嘅，就好似浸温泉咁，你可以出去大众嘅，亦都系酒店入边都会有嘅。 嗯，明白明白，咁大家可以喺鹿儿岛嗰度啦，都几出名嘅一个沙浴咧。自己啊，準備定啦，穩定邊一度有，咁啊，遲啲咧，即係叫抗疫完畢，哇，就可以即刻訂定出發咁樣。 冇錯，同埋咧浸完咧，唔係沖完之後咧，嗰晚好好瞓嘅。 係啊， 係啊，我通常啊，食完嘢之後大概可能半個至一個鐘啦，咁樣先去做呢個沙浴，跟住沖完之後，你個人暖粒粒咯，攤上床哇，秒睡啊！ 哎呀，你就好啦，我都好想试下。而家咧就谂起咧，都好期待咧，快啲等呢个疫情退却之后咧，就可以出发去呢个鹿儿岛咁啊，为呢个沙浴啦，正正正，呢、這个系好啊吓。好啦，除咗沙浴之外，仲有冇其他？ 沙浴嘅话，除咗呢个之外咧，我觉得仲有个好正嘅就系，因为而家好多时大家都困喺屋企啦，望出去就系望住屋企个窗出边，咁、其实未必有好多景，或者成日困喺个地方好辛苦噶嘛。 系啦，咁我六年到最正咧，我就去到紫竹南端啦。谂南端，你一讲南端就侧边冇嘢噶，得个海。 系。 咁所以最正嘅话咧，就梗系望海啦。即系你望下大范围嘅嘢，人都开心啲啊嘛。 哦，系、哦。而家咧，你讲得好啱啊！即系揾你揾到个巧妙位。我哋成日咧，而家都系望住出边窗外边咧。你知啦，香港啲楼咁高咁密，冇乜风景睇啊！哇，如果你话抗疫完之后，我哋可以望住一个无敌嘅大海，哇！嗰一下咧，真系直头有一套乌气嘅感觉啊！ 因为你沙浴系放松心情，咁呢个你系放松眼睛啊，其实系。 系啊系啊，哇！你讲得好啱，放松眼睛呢个真系破人好紧要啊吓。 系啊，冇错。咁有两个方法可以睇到靓景嘅，我自己觉得。 系。 嗱，第一个咧就系有个观光列车啊，叫玉手双号。 嗯。 系啦，咁其实佢就喺鹿儿岛嘅中央站出发嘅，咁就几乎系直接去到紫竹噶啦，中间可能停一两个站嘅啫。 嗯。 系啦，咁呢个观光列车有咩咁正呢？就系佢系望住个海嚟行嘅，咩意思？就系贴住个海边。 系。 咁你坐喺度嘅时候，其实你就基本直接望住个海。 系。 系啦，咁所以其实全程咧，哇，好 relax 噶。你平时坐火车可能仲会玩下电话 啊， 望下自己嘢啊嘛。其实呢个系望住出边个景咧，你根本唔想玩电话。 系哇，呢个咧我都有坐过咧喺。福冈嗰边即系九州北部咧，佢有啲佢一个 Gotoko Desha 都系呢一啲列车咧，佢就坐喺上面嘅时候咧，佢又会一个距离，佢就会有一啲嘅食物送俾你啦，即系当然你个 package 包咗啦， 系， 跟住一路咧就望住个海，咁佢嗰啲送咧嗰啲食物咧系按住时间咧就上嘅，见你食完啦，跟住又俾你睇下风景，跟住咁上下咧嘅时候咧又同你讲话要停一停啦。因为我哋见到啲好特别嘅风景，佢就解说一下，跟住又俾下食物你，系一个好 relax 嘅火车旅程嚟嘅、哦。 系啊，所以其实我好中意喺日本搭观光列车，系每一次咧都好有惊喜嘅。 系啊，咁呢个观光列车仲有啲咩特别嘅卖点啊？除咗可以睇海之外， 佢嘅卖点其实系佢架车好靓啊，因为佢架车其实系黑白两色嘅，好型啦。咁同埋埋站开门嘅时候咧，就会有啲蒸汽、有啲烟咧喷出嚟。咁其实佢系模仿翻日本有个童话故事啦，就叫蒲岛太郎嘅。 哇，好中意蒲岛太郎噶。 系啦，咁佢就模仿翻蒲岛太郎登场嘅时候，咪有啲烟嘅。 哦，我知道，玉手箱。 系啦，冇错。 嗰、那个玉手箱系要解释下先，呢我惊 听唔明。系啦，解释下。 嗰个玉手箱系咩嚟嘅咧？就系蒲岛太郎咧就坐住只乌龟啦，今日去到龙宫啦，跟住咧就翻上去个海滩嘅时候，佢就带咗个玉手箱，好似盒咁样嘅，一打开 ，boom， 咁就好多烟出嚟嘅，跟住蒲岛太郎咧就变咗个龙宫啦。 系啦，因为佢喺海底嘅时间好似过咗好快啦，但其实喺岸上面就过咗好耐。 系啊，都系嗰啲咩风中七日啊、世上千年嗰啲故事啦。 冇错啦，咁所以呢个玉手箱号啊几得意啊，佢真系模仿翻入边啲情节咁样嘅。 啊，哦，咁呢、這个即系火车咧，佢就嚟到即系埋站嘅时候，佢就会喷烟，咁样。 系啦，其实佢喷一阵嘅啫，可能几秒咁样，咁但系就模仿翻个情况、啊。 哇，都够啦。 去啊！同埋架车其实唔觉咧，我望住，因为好新啊嘛佢架车，但我见到佢车身写住2011年已经喺度，咁其实差唔多十岁噶啦。 哇！咁佢哋保养得好好噶，佢哋呢 系啊，所以我就觉得好犀利。 系，我有坐过咧，嗰啲车咧，甚至乎系已经唔用电噶，佢哋因为佢以前嗰啲日本火车改装咧，有部分咧仲系用紧嗰啲煤炭都有嘅，去到做呢一啲嘅。系啊，都几多特色啊，或者用柴油嘅车都有嘅，咁做呢啲 系咪蒸汽油啲都 系啊，好得意噶呢啲观光列车。咁呢个嗱，玉手箱号都几得意。嗱，我哋一路坐嘅时候，附近有冇啲咩啲好靓，又可以令到我哋头先嗱望海啊，心旷神怡啦，放松眼睛啦，系咪？都有啲好好嘅嘢俾我哋睇下嘅咧。 因为头先咪讲到蒲岛太郎嘅， 系啊系啊系啊， 咁我哋特登揾咗个地方，我觉得几适合嘅，就系因为头先架车有关蒲岛太郎市啦，咁嚟紧介绍呢个叫龙宫神社，都系传说中咧蒲岛太郎嗰个上岸嘅地方啊。 哦，蒲岛太郎都上岸啦， 系啦，冇错。咁所以去到个龙宫神社咧，除咗个神社本身因为红白建筑好靓啦，咁最靓系咩？衬埋海边一个蓝色嘅。大海啦，蓝色嘅天啦，仲有一个石滩啦，哇！嗰、那个配色咧，即系我本身唔系读可能艺术出身，我都觉得哇，大自然嘅艺术简直太劲啦！ 梗系啦，喂，有冇乌龟啊？蒲岛太郎同乌龟有密不可分嘅关系、啊。 嗱，佢嗰边就会有个葡萄太郎坐住只乌龟嘅雕像嘅。 哦，哎呀，我都想去睇下，几只咧，我都几个觉得过瘾嘅，譬如葡萄太郎啦，跟住金太郎就有只熊啦， 哎系啊， 桃太郎咧就 有只兔啊， 又有兔啦，又有象，又有马骝啦，又有狗跟住佢噶嘛，如果唔系点打到恶鬼岛系咪？呢啲我都好中意，细个好多回忆喺度。 系啊，安排过一个太郎主题，我谂都应该好玩。 系、哦，去晒啲太郎主题。哎，咁啊啱啦。咁我哋疫情之后咧，今日第一个 mark 低咗先。我啊好中意呢个葡萄太郎嘅地方嘅，睇下有冇机会咧。一疫情完咗，即刻吓孖埋啊 Stella 飞过去先啦，好唔好啊？ 好，冇问题。 好啦，今日唔该晒你嘅介绍啦 ，Stella。OK， 拜拜。 好，拜拜。 日本有一刀、一道、二虎、四十三元，每个地方都有出色的歌手。横跨昭和、平成和令和的歌曲集。 今聴いて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さんの番組です。ぜひ聴いてください。 星期日下周四至五，天空海阔白猿号，刀道虎院歌手系列 Tokyo 东京篇。 系啦，咁啊，今个星期嘅《天空海阔》咧，就有《刀道虎院》啊，《东京篇》啦。头先《消失的地图》Stella 就介绍咗鹿儿岛啦。你有冇玩过嗰啲即系埋自己个沙入边，就嗡得翻个头嗰只咁样？ 冇啊，我唔敢啊，我惊出唔翻嚟。 唔会嘅，不过我都觉得几得意嘅。系啦，咁啊，而家咧即系《消失的地图》都会揾好多旅游点咧，就准备等大家咧即系抗疫完毕之后咧。而家待定袋啦，遲啲就可以攞翻出嚟咧，就唔需要咧，就籌劃咁耐。 而家資料搜集期 係啦，都知道咧自己可以去邊啊，好緊要啦，係咪先？好啦，咁啊，旅遊嘅方面咧有計劃啦。咁啊，電視方面咧，今日夜晚都有好多咧出色嘅電視節目睇喎，梗係港台電視三十一啦。 晨光追蹤三十一。 好快啦，今天已经是星期五啦噃，咁究竟今天晚上嘅港台电视三十一咧有啲乜嘢嘅电视节目选择咧？咁彭仔程振鹏呢个时候咧，梗系打个电话俾罗启新啦。早晨 ，Cousin。 早晨啊，早晨啊，彭仔。 系啦，点啊？你个脉搏跳得快唔快啊？ 系啊，嗰个脉搏跳到砰砰声啦。喂，今晚咧就会有呢个头条新闻啊。 哇，真系脉搏真系跳得好快喎。 系啊， 系啊，点啊？会唔会 今次安全系数高啲啊？因为有我啊。 哦，你系呢一个嘅担心字典、啊，但系 我担心字典冇咩特别嘅。不过另外就有一个咧，就唱咗一只旧歌啊。 边个 啊？四个够晒数啊。 系呢一个嘅。边一个唱先？ 本来系家计会唱嘅，而家系我唱。 哦，你唱 系啊？ 咁梗系讲限聚令啦。 系啦，咁啊，另外咧就喺呢个日常八点半里边咧，啊，即系呢个影人影视咧，就同大家重温下咧吓，即系香港啊，即系啲电影啊，譬如咧啊，电影而家咧，譬如你我睇嗰个咩李斯唔知乜乜咧，即系讲 哦 Kingdom。 是啊，喪屍嗰個咧，佢都好有 feel 喎，即係點樣傳播啊，嗰啲疫症啊， 同而家嗰個疫情哦，好似好配合。雖然人哋嗰兩個 season 已經做完㗎啦， 係啊，原來又唔理解佢啊，又有啲咩變化產生啊咁樣，咁嗱。不过咧，佢哋就冇隐形带菌者嘅，因为即场变咗一个丧尸， 佢系变形。 系啊，咁但系其实咧，啊，你亦都可以睇下啦。咁啊，即系 点啊？ 嗱，有一 你叫我睇边样先？而家 嗱，电影啊，生化寿司啊， 哦， 系啊， 港产 哦，系啊。咁同埋咧，有个电影叫咧《昨天、今天、明天》啊，一部70年代作品啊，就讲香港发生鼠疫啊，店铺纷纷闩门，机场封场嘅。 哦。即是话今晚呢一个电影环节咧，就会同我哋揾翻一啲咧港产电影入边嘅题材都有同疫症有关嘅。 冇错啦， 有冇伊波拉病毒啊？ 冇啊，咁另外咧就去到呢一个九点半咧，零距离科学咧，大家都要睇下啦，就系抑郁与我啊，系啦，咁里边咧有一个咧就朋友啦，咁我哋香港人就未必好熟噶，但系英国人已经好熟噶，因为咧呢一个咧。叫做阿拉斯泰尔咧，咁佢咧最为人熟悉咧就系佢系前英国首相贝利亚咧，嘅公关顾问嚟噶，咁咧就成日都喺众人目 光之中，咁但原來佢係患抑鬱症嘅，咁佢點樣同呢個抑鬱症咧一齊共存咗一段咁大時間，就做公關喎、啊、你嘛？ 哇， 幾抑鬱啊！ 即係佢下下都係要面對一啲嘅批評 啊， 啊， 或者幫人哋去拆解難題啊，好、多啲負面嘢 嘅 喎。 係啊，咁另外咧就嗱，本來咧就我又唔會介紹聽晚嘅節目嘅，但係你話過我，誒點解有啲好嘢唔俾我唔介紹俾我啊？咁樣 哦，冇，我都係問下你。嗰、那個節目嗰、那個英文節目，誒、你知我英文唔好嘅、我想學一下英文啊嘛。 那個我就唔講啦，我講另外一個啊。 係咩？另一個咩節目？ 另外一個咧就係喺聽晚啊嚇10:45。 哦，夜晚十點。 冇錯啦。 咁夜做嘅？ 佢一個咧叫魅力古巴馬戲團啊。 哦。 係啊。其實咧喺巴黎咧有個著名嘅馬戲團咧，除咗咧全世界走嗰個 Cirque du Soleil， 即係嚟過香港幾次嗰個， 或者三千八角啊嗰、那個叫。 另外有一個咧叫鳳凰馬戲團啊。 哦。 佢又係冇動物嘅。 鳳凰馬戲團就是又係來自巴黎。 佢啊，原來喺巴黎好出名噶。 哦。 咁啊，今次佢哋做呢個古巴風情嘅一個馬戲喎。咁、所以大家就可以睇下啦。咁 都好啊，又有 滿啦，係咪先？ 喂，呢、這個馬戲嘅電視節目咧，就肯定即係橫掃咁多個台都未有一個咁樣嘅節目啊！咁啊，今晚唔係今晚，係聽晚嘅港台電視31咧，又可以俾大家選擇。 係啊， 好多謝劉啟新，係咁先，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翟天丽报道新闻。本港寻日再有美容师确诊新型肺炎，香港美容健体专业人员总会主席许慧凤表示，美容业界接受暂时停业，但希望政府能够俾充分时间业界处理。许慧凤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雖然現時業界有做防疫措施，但都會有遺漏。美容師即使戴上口罩或者手套，都始終會同顧客有接觸，而顧客都會觸碰美容院內的設施和物件。有時美容師在顧客離開之後，或者未及處理用過的床單等的物品，就有下一顧客光顧，或者會增加感染的機會。因此業界會擔心，亦都樂意配合政府的措施。不過許慧鳳說，自疫情爆發之後，業界的生意下跌90%，不少的中小型美容院都難以維持。如果政府決定美容院暫時停業，希望在抗疫基金 2.0 能夠提供援助。在北京，國務院宣布將於明天舉行全國性哀悼活動，全國同駐外司令館下半期為抗擊新型肺炎疫情犧牲的烈士和逝世同胞致哀。公告提到，哀悼活動中由明天的10:00起，全國人民默哀3分鐘，汽車、火車、船艦鳴笛、防空警報鳴響致哀，全國停止公共娛樂活動。美國霍普金斯大學的數據顯示，全球的新型肺炎確診病例已經突破100萬宗，51,000多人死亡。美国是最多人确诊的国家，有超过236,000人染病，其次是意大利和西班牙，确诊人数都超过110,000。至于最多人死亡的国家是意大利，其次是西班牙，同样有超过10,000人不治。秘鲁因应预防新型肺炎疫情进一步蔓延，实施性别限制出行措施。措施只是准许所有的男性在逢星期一、三、五出行，女性就可以在二、四、六外出。星期日就要求所有的人留在室内。措施生效直至今个月的12日。措施并不限制民众，包括去医院、买餸等的必要外出。秘鲁总统比斯卡拉表示，期望有关的措施可以减低全国一半的外出人口。秘鲁目前有1400人确诊新型肺炎，55人死亡。中美洲国家巴拿马亦都宣布相似的措施，为期15日。天气方面，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稍后有一两阵雨，部分地区的能见度较低，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展望未来的一两日风势颇大，星期日和星期一有大骤雨和雷暴。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是 8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167点，跌112点，总成交金额5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771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48点，跌29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73.4，跌6.4；澳元健康6.3，升1毫；汇丰控股38.1，跌8毫。阿里巴巴183.5，跌2.5；中国移动59.8，升7毫；中国平安74.7，跌7.5；友邦保险69.4，跌4毫；中国海洋石油8.64，升1仙；美团点评94.15，升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2。日元108.03，瑞士法郎0.975，澳元0.606，加元1.416，新西兰元0.591，人民币7.088，英镑对美元1.238，欧元对美元1.085。日经平均指数报17971点，升153点。港金现价报14870元，升1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13.12美元，卖出1615.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翻鲤鱼门道啦。较早前鲤鱼门道去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法院第二线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骏发花园对出。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车多，龙尾喺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在虎山道桥底；将军澳道下行去翻观塘道方向啦，近住观塘警署一段车多。咁喺新界方面啦，环保大道去翻工业村，近住日出大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百胜角路；大埔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在和斜村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方向调景岭、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上水和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我哋大家用加信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永居。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早晨， 着想念，怀着爱心，寻觅只是寻觅最真。神光第一次，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光第一次。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好啦，嚟到朝头早九点三十九分嘅时间啦，我的享乐时代。早晨 ，Bobby。 早晨啊，小白。 系今日揾边个同我哋享乐好 咧？到底系边个咧？ 阿欧啊， 开股啦！ 系啊，喂，多谢你哋呢个。懒系好神秘嘅排场，其实 真系好神秘噶。 佢入边除咗彭仔、朱海婷，嗱你两位已经坐咗喺直播室啦，咁最剩翻就阿欧啦，系咪先？咁今日享乐时代咧，真系有阵时都要怀缅下过去嘅，因为近期咧睇到经济嘅状况真系唔系好好啦，咁啊，即系有啲嘢咧摆喺你隔篱咧。啊！你平時就唔多珍惜佢嘅，啊！突然間有一日同你講啦，哦，下個禮拜咧佢就會消失噶咯，咁樣，咁咧你就會咧特別咧有一種咧依依不捨嘅感情出嚟。咁啊， 通常都係咁噶啦，人 係啊，先講第一個地方先啦。咁啊，就係咧呢個香港嘅洲際酒店。咁啊，文說咧4月20日就會裝修咧， 跟住改名再復活咯。 係啊，但要等兩年時間喎。 要等兩年啊！ 是啊，唔係咁短嘅一個時間啦。咁好多朋友都喺嗰度結婚嘅，包括啊嚇朱海婷 Heidi 啦，係啊，都係喺嗰度結婚，仲有咧陳慧琳 Kelly 啦，咁樣。我頭先都翻查咗一啲叫資料啦，咁仲有好多除咗 artist 朋友啊，其實更加多就係一啲活動啦，或者一啲唱片簽唱儀式啦，咁樣或者一啲可能有啲小白都知道，有啲日本嘅 artist 可能。喂，第一間下榻嘅酒店咧，可能就係呢一間嘅啦。一落咗飛機，有啲巨星啊，勁嘅人咁樣係嘛？ 係啊，嗰陣時從任谷遊實嚟香港，其實都係喺嗰大活躍噶啦。 哦， 係 啊， 因為又近紅館啊嘛。 哦， 喺嗰個位， 佢一上翻嗰條斜路嗰條橋上翻，就已經係紅磡站啦嘛。係 啊，不過佢哋都要搭車嘅， 咁啊， 行嘅 一條橋，佢哋都要搭車噶。 不過霸氣啦，亦都有巨星嘅風范啦，咁樣咁啊有少少惋惜啦，因為有好多新人都係揀喺嗰度擺酒嘅，咁啊唔知會唔會喺佢哋臨裝修之前咧去懷緬一下啦，即係食個飯啊咁樣啦，咁但係今時今日咧，即係出街食飯咧，都唔係一件好理所當然嘅事啊嚇，都真係要隆重其事。除咗咧你話喂著。件好啲嘅衫啊之外咧，即係做足咧呢個防疫嘅措施，咁啊包括咧即係戴曬口罩啊，咁啊又有啲朋友出街咯，都直情笠曬嗰啲，即係成個韓國人 有啊 抗疫帽， 係啊抗疫帽啊咁樣咧， 有個面罩喺度噶嘛， 係 啦，我都見好多啊嗰只， 係 啊，你都會見到好多，特別係出入公共交通工具啦，以至啦去一啲餐廳去用膳之前啦，咁當然你話用膳嘅期間又好難戴住嗰頂抗疫帽咁樣一路鋸下一路飲住紅酒有塊膠膜喺度晾住你個， 好似人哋啲古裝片咁樣戴面紗咯， 係啊， 係 啊，係啊，唔知咁樣望咧，對面坐嗰個女人咧，會唔會特別靚一啲啊？好似戴咗， 睇唔到個樣啊！ 我諗坐你對面嗰個會好唔開心 啊！ 個樣一係似太空人，一係似彩物， 係咯， 係啦， 彩物啲人都係咁樣噶嘛， 係啊，咁啊，呢一個就係其中一個暖盞少少嘅一個享樂時代啦。咁啊，趁住佢臨裝修或者改名之前。都可以去一去啦，咁另一個咧就叫做貼地啲嘅啦，啊唔係講啲五星級嘅大酒店，講一條屋邨入面嘅一間咧傳統嘅漢堡包鋪。嗱、話説咧，禮拜四嘅時候咧探個朋友啦，去呢個愛民村嗰度，咁啊口歪歪啊，咁啊睇下有咩食啦。喂，原來咧即刻彈出咗咧呢個。叫做傳送推送嗰啲新聞咧，話喂呢一間鋪頭結業啊，咁啊原來呢間鋪頭咧叫做乜乜快餐啦，咁啊你喺愛民村已經知道係邊間噶，佢1979年啊， 哇 就已經開噶咯喎，即係小白我唔知道你七幾年啊，我無意去講啦，不過一定大過我同 Barbie 咯，我哋未出世就已經喺度噶啦呢間快餐店，咁啊主打咧兩三樣食品嘅啫，咁啊傳統嗰啲煎到。窿邊嘅荷包蛋啦，同埋第二咧就係嗰啲咧免治漢堡扒， 就係最傳統 的，係咪佢自己手打嗰啲嚟？ 係啦，手打打四個鐘頭啦，咁佢都係咁同媒體講嘅。咁啊，仲有咧炸到成條老柴咁嘅炸雞髀啦。咁但係細個你會見到啲炸雞髀最緊要脆，同埋咧食落去咧，哇，仲有好多油逼出嚟啦。咁當然我哋依家人大咗食就梗係覺得哇， 而家冇啦，而家攞幾張廚房紙印一印啲油出嚟啦， 都幾邪惡。不過嗰一日咧就同個朋友咧就直情諗都唔諗啊，喂，真係試一試佢啊，因為佢咧四月十六號咧就會結業啦，咁啊真係、 差唔多啫喎，十三日啫喎， 就唔會再開翻嘅，因為都。佢主力係做學生生意， 我即係退休添啊！直頭唔力命，唔揾新鋪 啦，唔力命新鋪啦，即係全部嘢都係安安全全咁樣就全身而退啦。因為大家都知道停學啦，其實停學嗰兩三個月咧，對佢生意好大影響嘅，因為佢本身係間屋邨鋪啦，第二就係專做學生哥生意啦。咁你啲學生唔使翻學咯， 冇少咗好多人啦，一定。 咁但係就近排都睇翻咧，佢有好多人去翻呢間鋪頭嗰度懷緬一下排隊咁樣。咁有啲網友咧就喺網絡上邊去留言咧，就係話：哇！呢間鋪頭咧都算由細食到大噶咯喎，咁樣咁其實亦都你諗下，即係佢七九年開業，即係陪咗嗰個朋友仔，可能咧就直情係叫佢結婚生仔，跟住再帶埋個仔去食咁樣咯。咁啊，啱啱就發咗兩張圖片咧去個群組嗰度啦，就係嗰只咧即係油淋淋嘅炸雞髀，同埋咧嗰啲咧曲曲地但係好粗碌嗰啲薯條咧，係有。 波浪形嗰啲好粗嗰啲， 七八十年代嘅感覺咧，係會油然而生嘅。 其實而家咧去好多冰室，佢哋都係用緊呢只薯條嘅。 係啊， 係啊， 我都幾中意食嘅。我個仔都中意食呢只薯條，係 嘛？ 係啊，佢好中意一條薯條，全部都係整曬茄汁先擺入個口入邊。 係啊，同埋即係你留意翻咧，嗰、那個漢堡包咧，其實係比較 old school 同埋即係傳統港式嘅漢堡包係咩咧？其實攞翻啲喺超級市場買到個皮嘅啫，即係佢冇特別好似啲專業漢堡包。包鋪咧買啲哇好貴嘅英國嘅麵包嚟做個漢堡包嗰個皮，即係佢都係用最傳統加咩嗰個，你知我講即係香港個品牌嗰個麵包咧， 唔係即係巨無霸嗰個包啫嘛， 係啦，鋸開一半咁樣，跟住咧中間又擺塊芝士咁樣，嗰塊芝士亦都唔係同你講緊哇咩水牛芝士乜blue cheese 乜都唔係，即係最簡單搣開。搣開個膠袋擺落去嗰只啊，即係我哋傳統細個咧， 嗰啲咯都係， 係啦，即係最基本嗰啲，即係所有嘢都最基本，但係加埋一齊嘅時候咧，你就彷彿有一種細個嗰陣馴係咁嘅，即係細個食嗰啲漢堡包係咁 low tech 嘅 啫， 就係港式快餐嘅特色啦呢個。係 啦，咁同埋佢始終都係抵玩啦，咁譬如你講緊嗰個雞髀餐連埋薯條包杯嘢飲，都係講緊$37咁樣。其實今時今日好多茶餐廳都未必做得到呢一個價錢啦，咁個漢堡包又$30咁樣。不過佢都維持翻個傳統特色嘅，那個特色就係、是、其實佢得兩張類似吧台咁樣棟喺旁邊，係啲高腳凳咁樣坐起咗咯。 而家仲要分一米半添， 係咯， 仲要隔開，依家 仲要分米半， 係咪全部都拍即係、就是、面對牆咧？如果面對牆，咪可以解決咗呢個問題？ 佢係全部都面對牆，但係佢成間鋪得六個位嘅咋，所以咧好多。嘅朋友去買呢間快餐店咧，都係 take away 嘅咁樣，咁所以啲學生哥先可以個生意先應運而生啫嘛。通常我哋細個嘅時候，即係買完個飯盒，梗係翻學校繼續打波噶啦 ，lunch 時間或者篤下康樂棋啊，打下乒乓波等等咯。咁所以即係我就覺得啊，呢、這個其實都幾有情懷嘅，但係都係嗰句啦，即係今時今日咧。你往後落嚟會慢慢見到好多呢一類嘅老鋪啦，或者懷舊少少，或者有一定嘅歷史嘅一啲店鋪或者小店咧，慢慢俾個輪咧壓爆咗。咩輪咧？就係、是、時代嘅巨輪啦。咁呢個時代嘅巨輪就咁樣咧，就慢慢將我哋嘅青春咧。都一樣咁樣壓爆埋一樣啦，咁啊越抌越遠啦，遲啲可能咧，即係食呢個叫炸雞髀啊，食薯條啊，食呢啲漢堡包咧，真係要去翻除咗美式快餐店啦，同埋去啲高級嗰啲地方先可以食得到啊嚇，咁啊反而 low tech 啲，你話$30+整個漢堡包薯條搞唔搞得到啊？而唔係大嘅連鎖店咧，可能咧就會變得咧石果僅存一啲啦。 自己整咯，得唔得啊？ 得， 係咯，自己整啦，反正佢全部都。超級市場買到嘅料， 但係自己整咧好大油煙啊！即係佢其實咧嗰鑊油咧，其實呢一類咁嘅舊式， 嗰啲叫萬年油啊！ 系啦，首先佢用萬年油啦，佢啲油唔知炸咗幾多億年噶啦，已經系啦。咁另外嗰樣嘢就係、是，其實佢開到好大火嚟，噗噗噗噗噗咁樣勁炸噶。你喺屋企咧，其實炸到咁上下咧，你都唔忍心，覺得唉，好似炸得好冇益咁樣咧。即係你自己會手下留一留情噶嘛，你都知噶啦。你哋做爹哋媽咪特別係啦，即係譬如當你有包喺超級市場買一包薯條，要翻屋企炸先可以俾小朋友食，你都會盡量想唔炸到咁窿，唔炸到咁透，或者咁即係你覺得感覺上健康啲啦。咁但係你出街咧，人哋即係整到哇、哦、有啲窿邊咁樣咧，你覺得幾好幾好。係 啊，正如叉燒啫嘛，同佢咧斬嚿窿啲嘅過嚟，係咪？ 係啦係啦，即係出街食啊食啲邪惡啲嘅嘢，但係咧喺屋企煮啊煮啲健康啲嘅嘢嚇咁樣。咁啊唔係叫大家日日食，況且佢都就嚟關門大吉啦。咁啊你想日日食咧，都已經變成神話㗎啦。咁啊有機會可以懷緬一下呢啲老店啦。我自己覺得咁啊，唔知咧星期五嘅早上咧呢兩笪地方啊，會唔會係你？礼拜六日咧供出去嘅时候咧，怀一天旧嘅一个好去处啦。 歌曲咧可以介绍俾听众啦，呢位歌手咧星星 rapper 喎， 系啊，呢只歌叫做 Show Me What You've Got， 系啊，之前咧佢有只歌曲啦，梦之延续啊， 系， 咁就系日文嘅， 系啊， 今次呢只歌咧，可能佢唱得快，啲听众未必能够捉到佢所有字，其实英文歌嚟嘅， 系啊，但系个感觉好似日本歌咁， 都系动漫嗰只 style， 但系英文歌嚟嘅，星星 rapper 嘅作品啊吓，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我呢个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好啦，电话旁边接通咗今朝早想点唱嘅朋友，叫做 Janet， 早晨啊！ 早晨 ，Janet。 早晨，早晨，阿小白，早晨。 你好啊，仲有芭比喺度啊！ 你好，你好， 系清一清个喉咙先啊，郑丽华。 系啊，梗系把声都靓噶啦，系啦、啊啊，有啲乜嘢特别嘅点唱想同我哋？唔紧要，唔紧要啊，分享一下啦、 啊， 不如。 啊，我最中意咧啊，校长嗰只诶，一生最爱啦。 吓、啊，收到，收到，啊、准备咗啦， 系啦， 系啦，系。 咁 但系 就因为咧，首先就祝你哋贵台全部人同埋另外台。对抗疫情啦， 全香港都一起对抗疫情啊！ 健康咧就常伴你哋啦， 系多谢你， 系同埋全球啲亲友们啦，咁我就喺我生日嘅最大愿望祝福啦， 系系嗱， 咁我今年咧就系、是、过咗啦，因为好诶唔好彩，即系轮到我啊，我一直打唔到， 唔紧要唔紧要，系 啦， 而家讲翻， 而家补翻啦，咁咧就系、是、诶、我咧就今年系71岁嘅， 系， 咁咧就我今年咧就应该我仔又生日啦，我大女又生日啦，二女又生日，唔、系第三个女又生日啦， 系， 咁。仲有我个妹又生日啦， 系 啊，咁由我个哥个仔，就 又 生 日 啦， 系话好开心，好多人一齐庆祝可以。 咁啊，侄孙又生日啦， 系 侄孙又添咗个曾孙啦， 哇，你好福气咁、啊、样。 系呢段时间打电话讲生日快乐，打到手软啊， 真系啊，咁我就唔多讲咁多啦，就系因为系。最紧要就是大家健康， 明白明白， 系 咪 健康就有一切噶啦，就唔好执着过去嘅遗憾咯。 都明白。阿郑丹娜，其实有冇啲特别嘅鼓励嘅说话啊？你又觉得最近呢段时间你都话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啦。咁、你我相信都好想支持一下一班嘅医护朋友，系唔系啊？ 系啊，梗系梗系要啦，梗系要啦。我就系、是、即系我每日装香咧，我信佛噶嘛，我信观音嘅。每天咧，我都系保内外平安嘅，身体健康嘅，咁一切顺利啦，尽快过咗呢个疫情啦，同埋鼓励嗰啲医务人员先啦，系咪？ 当然啦， 冇佢哋就冇我哋啦，啱唔啱？ 系， 就算唔系呢个疫情啊，都系人嘅身体健康系好紧要噶嘛，又唔知道有咩事发生噶嘛， 明白明白， 咁样咧就。最紧要自保啦， 系 啊，响应政府号召啦，就唔好周围去啦，暂时系咪？ 冇错冇错， 总要过嘅， 忍一忍啊， 疫情总要过嘅， 冇错， 系咪？ 呢个最紧要啊，系啊，咁啊，所以咧， 最紧要系啦，最紧要自保， 啱，咁最紧要就系保持住健康啦，个人卫生啦，同埋好似郑姐所讲啦，即系一班医护人员都非常之辛苦啊，所以我哋都为佢加油打气，系咪啊？ 梗系要，梗系要， 好啦。多谢你嘅电话先，揾咗你中意听嘅一只歌啊！等你听翻多啲先，一首嘅作品啊，你自己介绍翻啦，好嘛？ 我录低咗噶啦，要 哇，好啊！ 系啊，我打过第二次嚟噶，小白 系嘛？ 上次系你接我电话嘅，今次咧就芭比嘅， 系 好记性啊，好叻啊！ 多谢你哋， 好啦， 我中意你哋嘅柜台， 多谢你继续支持住我哋啊！吓，好，咁我哋一齐听歌咯，好唔好啊 ，Janet？ 啊，梗系啦，争取时间听歌， 争取时间啦，好嘛 ？OK， 多谢你嘅电话， 拜 拜。 拜拜。 我痴痴的等，某日终于可等到一生中最爱。谁介意你我这段情，会唔会碰上了意外？不清楚未来，我曾愿意，我心中所爱。每天要孤单看海，宁愿一生都不说话，都不想讲假说话欺骗你。留意到你我这段情，你会发觉间隔着一点点距离，无言地爱，我偏不敢说。一句想跟你一起，如真如假，如何分析？